热，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322点，跌383点，成交金额213亿4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56点，跌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885点，跌咗155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31.6，跌7.4；美团点评58.75，跌2.95；建设银行6.26，跌3仙。中国平安83.25，跌咗4.16；盈富基金27.65，跌咗3毫；工商银行5.58，跌4仙；信宇光学科技70.35，跌3.2。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9，英镑9.932，瑞士法郎7.781，澳元5.393，加元5.84，新西兰元5.095，欧元8.7556。每百日元对港元7.1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089。日经平均指数报21,101点，跌181点。港金现价报11,940元，升18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4.15美元，卖出1,275.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系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跟住女童军总会对开咧，快线有交通意外，影响到挤塞。而家去油麻地方向啦，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啦。咁就系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啦，跟住女童军总会对开，快线交通意外挤塞噶啦，排到去学园街。咁另外提提大家啦，马鞍山沙安街亦都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嘅，沙安街近住乌溪沙站公共运输处交汇处咧入口慢线系封闭，咁就系沙安街近住乌溪沙站公共运输交汇处入口啦，而家慢线封闭。另外啦，受到大雨影响，港珠澳大桥主桥啦，中快线车速限制降至到每小时80公里，慢线咧就降至到每小时60公里。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啦，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仲系有车龙嘅，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路面方面，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而渡船街天桥啦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宝林北路景林村方向坑口。啱啱收到最新消息，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女童军总会快线意外清场啦，龙尾排到学园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大家好，我是斌仔黄冠斌，星祠堂开张个半月啦。好多环节大家都好喜欢，首先真心地感谢。不过 Expandia 呢是我本人每个礼拜最期待的环节，皆因是不知边个返唔到屋企嘛。如果你想睇下啲 live 究竟我哋有几咁折堕嘅话呢，记得搵我哋个 page 出嚟,CHING 中文字祠堂。在个 page 度见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2，斌仔、阿一、凌子维、师兄祠堂。 哇，咁大个登山车嘅 ！CIBS 人人广播登山车，游走港九新界，咁都俾你遇到佢，你就记得影张相，踢翻 RTHK CIBS Facebook 专页，就有机会拎到靓靓 tote bag 啦！ 今日 CIBS 登山车会去港岛东区同树人大学等紧你哋去 selfie。 有胆又点可以只系影张相呢？有胆又有谂头，梗系制作自家电台节目。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作为警队的一份子，无论在工作上遇到多少困难，我们都会不偏不倚执行职务。 即使查案搜证的过程好像大海捞针，我们都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线索。 有市民的支持和协助，我们会继续勇敢无惧，维护法纪，携手灭罪，守护香港。举报罪案请致电警察热线2527-7177。 哎，我打东啊！ 哎呀， 咁山张你都打，我碰你三分东。 哎哟， 等阵先，我食糊啊，食你只东。 唔好啊！ 喂，好咯，我哋打牌，你不停喺隔篱叫乜嘢啊？ 你又打东又碰东，而家仲要食东添，我啊会痛噶。 你边个啊？嗌痛？ 我咪就系双番东，东东何远东。 丰收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东东何远东。 丰收快活人， 早晨， 早晨， 今日有桂花田同埋早晨啊，东东何远东。 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东东何远东。 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咁多位风骚快活人嘅听众。 哇，衰得佢把声嘅风骚到咧，真系。 系咯，咁梗系啦，放完假翻嚟啦。 真系有样睇喎，你知唔知呢个妇人又系？琴日翻嚟又系咧，放完假翻嚟，你两个真系一人一个假期。 你嗰日送我出去噶？ 系啊，我知啊。 一收咪，然之后拖住个 keep 就喺出边等车嘅时候， 睇住佢庞大嘅身形喺度扮空姐嬲啊！拖住个 keep 咁样真 系啊！咁啊，几日假期咧又翻得嚟啦。 几日假期都差足电喎，系咪都？ 系啊，我真系啊，差啲谂住今朝早落机就即刻翻工噶。 咁好 啊！而家嗰啲航班啊，成日都迟机，即系都延迟。 delay 咗又系。 咁所以我都即系琴日翻咗嚟啦。咁啊，即系要瞓个觉，做下资料搜集咁样啦。 系。 因为今日我哋有其他有个好去处啊嘛。哇，嗰个节目名我又唔记得咗啦。不过唔紧要啦，你哋会讲。 好长噶，唔得。 在那遥远的， 我哋张约写明咧，噏唔到环节名冇粮出嘅。 唉，咁算啦， 劳工处都话接受噶啦。咪带你去咗边度玩啊？ 我去咗东京咯。 又似你个个都系去东京嘅啫，嗰啲人咧听到你话日本啊，有咩玩啊？ 唉，我今次 佢玩一啲新嘢喎。 系啊， 咩好多人即系好多时咧，啲人都会去。 去到惯啊嘛， 系啦，即系当住当你屋企咁样。 真系在那遥远的附近啊，东京。 系啦， 即系对香港嚟讲吓。 但系佢去咗啲地方咧，哦，原来唔知系咪好多人去咧？不过我哋呢啲咧就冇。 未听过，未去。介绍下，介绍下。 系我以下介绍呢个地方咧，我觉得真系大家如果有大人。細路咧都可以去，亦都好值得去嘅。咁嗰個名係咪唔講得㗎？即 係 一個光影，總之一個係 你可以用呢個諧音啦，譬如話鴨神啦。 哦， 係啦。 嗰個係 Sim Step 咁樣咁咪得 咯，咩嗰個鴨神啊嘛， 係嗰個鴨神啊， 係啦，嗰牌子嚟 嗰度係喺台場嗰度嘅。 OK OK。 咁喺台場咧，嗰度有兩個嗰個即係鴨神嗰個展覽嘅，一個咧就係主要係玩燈光嘅。 燈光。 咁另外一個咧就係玩水嘅。咁講咗玩燈光嗰個先啦，因為我真係有去過。咁其實原 好，跟我讀一次燈光。 燈光 係 啦， 係 我頭先講 燈光。 燈光 係你燈燈燈燈啊， 燈光係 燈。 光啦，咁燈光嗰個咧就你入到去咧俾個 tips 大家就係一定要咧就淺色衫嘅，越淺色越好。 係啊， 因為咧好多時喺啲燈光之下咧著白色衫咧，你變咗熒光噶嘛。 哦，即係因為你係俾佢即係噴啲顏色，唔係即係打啲顏色上去，即 係 自己最好就唔好有其他色阻住佢， 直頭射面添啊！ 哦，好， 即係嗰啲燈光係成個人咧，你入到去咧係完全俾啲燈光籠罩住。 喂，會唔會迷路㗎？我見到你裏面咧黑掹掹㗎嘛，因為借啲光咧，但係因為即係佢係黑底啦，咁因為靠上面即係天花板 射燈咁樣 打啲燈啦，打啲光影啦，咁但係。整体都系黑噶嘛，嗰个地方。 系啊，喂，但我又想讲，佢黑得嚟咧，佢嗰块啲墙嗰啲咧，全部都系嗰啲绒布嚟嘅，好吸声噶，所以咧， 好正。 点解都冇人理你啊？ 唔系，即系饮你又唔好乱用入去眼。 唔系你啊，桂花田 咩？ 喂，迷路啊，迷路啊！ 唔系桂花田最多都系影相啊，影我啊，咁嘅啫，咁啊，但系即系都唔系太嘈嘅，好多人喺入边噶。我嗰日因为礼拜日去咧，即 系 好多大人细路啊都入去玩。 玩啊咁樣。咁佢其中一個就係黑掹掹啦，咁你就要揾咯。佢有好多神秘房間嘅，咁嗰啲房間入面咧，你唔知入面有啲咩燈光效果睇嘅，你唔打開塊布走入去咧，你係唔知道你會 miss 咗。 有啲咩效果啊？即係譬如 我頭先見到佢好即係好似萬花筒咁樣咧，係啦，即係萬花筒嗰啲畫面擺咗落啲燈影裏面咯，係 啊， 即係射咗落埲牆度。咁你咪喺埲牆度，你個人咪全部萬花筒咯。 哦，唔係，其實佢唔係射落埲牆度喎，佢係射落東東個身度，但係佢個身同埲牆一樣咁， 一樣咁大， 係啦，城牆寬闊啦。 我仲要著到白曬曬咁樣入去。 喂，我頭先見到阿東東俾我哋睇嗰張相咧，真係，如果我哋三個去，豪仔影嗰啲相一定唔靚。 因为唔饱满， 面积唔够大去容纳啲灯光啊。 同埋咧，你受到一个点咧，就系融咗落去里面。吓，要揾真条喺边度啊？咁，但系阿东东唔同啦。 哇！头先东东嗰张佢直情好似咧一张接台打开咗， 系啊， 齐晒啲灯即刻喺度，哇，几靓啊！ 我系入去完全吸收嗰啲灯光噶，我真系觉得哇，点企都靓噶。喂， 但系佢有冇啲灯光？譬如佢除咗咩万花筒一啲形状咧，会唔会有啲咩符号啊、文字嗰啲咁样玩噶？ 有，系啊，我都见到，我都有一个，即系佢突然间有啲汉字走落嚟嘅， 哦，即系打个字系直情见到个字形咁样嗰啲 嚟嘅。你可以咧举高只手咧，然之后托住个字咯，即系咪个字一路飘落嚟嘅？咁你就可以影好多即系好得意嘅相咁样咯。 会唔会可以自己揾嘅？阿天一嚟又揾自己个 number 噶啦嘛，中意。 咁你会 八啊？ 八 八 啊？你咧？你系我隔篱邻舍咯？ 六咯？ 系啊， 六咯。 你挑字嘅关咗？ 系啦， 我哋一齐去六七八啦。 几靓喎，真系。 咁啊，有冇啲即系好似飘雪咁样嘅嗰啲咁嘅灯影咁样走落嚟噶？即系后扮一个布景系，哇！咦，我喺即系一个落雪嘅咁嘅环境嘅里面。 佢落雪就冇，但系佢唔系佢其中一个咧系有呢个自然环境火啊，真系冻啊， 即系你唔可以焚身似火咁样俾啲火烧你嘅时候。 你可以唔系有？你 有冇 火咧？冇，我就係玩咗個大浪啫，即係咧企喺個大海嗰度咧， 即 係啲浪咧 變 浪啊， 係 砰砰聲咁咧打咗。即係個影落個自己個身度咯，咁咧就算其實我覺得係咁睇嘅，就算啲人企喺度影相咧，其實你係望住嗰啲人咧，即係見到佢喺個浪嗰度沖刷咧，你會覺得好正噶， 即 係 好似噶， 好似好靚，我一陣間 咁佢有冇聲效配合㗎？係 係 啦，即係一定要你，如果唔係咧，你走入播即係嗰啲好靜嘅音樂， 你再換埋比堅尼一流添啊！嗰度真係係啦，自己喺度燈光 夠大，如果你太黑都演露唔到啊！ 係啊，真係 全部虛擬嘅， 佢仲有。香味添啊！ 即係佢有埋聲浪誒聲效嘅，即係譬如大浪就係 boom 咁，即係打浪聲嘅， 好好聽 嘅。咁啊好喎， 係仲有香味，佢其中一個點就係森林啊嘛，咁佢係有花香啊。咁我覺得 有雀仔叫咁啊， 有都有，但係有一個咧，我覺得係最值得去嘅就係通常咧，你行到攰攰地啊，亦都要排隊嘅嗰個，咁嗰個咧係俾你咧瞓喺度嘅。咁首先 瞓喺度排队啊？ 唔系，系瞓喺度欣赏。 都瞓咗啦，仲排乜队啊？哎呀， 系啊，你系瞓喺度欣赏嘅。咁嗰个咧就叫做唔知漂浮啊定浮乜咁样啦。咁咧，首先你系入到去嗰笪地方咧，你一入到去，哇！你话声就全部回音嚟，因为好黑啊嘛。咁佢系一个城网咁样嘅，你要行落去嘅。咁但係你行落去呢，你係覺得哇，係啊，自己即係有個窿仔嗰啲，唔准着高踭鞋啊，要將褲袋嗰啲cons 嗰啲攞晒出嚟啊咁樣嘅。咁然之後你係哇行落去，你已經覺得哇，真係漂浮緊咯。點知佢係叫你瞓喺度，然之後再睇，其實 睇星。 其實你幻想就係、是。你根本上嗰樣嘢唔會喐㗎喺入面，係佢啲燈光令到你覺得哇！你浮咗喺一個太空嗰度，又有蝴蝶啊， 咁即 係 你嗰個城網真定假㗎？ 係真㗎， 城網係真㗎。 但係跟住你瞓落去個城網度， 但係佢四周圍都有可能有啲鏡啊，即係因為佢好多依啲效果都係攞鏡嚟反射啊。係哇！你係完全覺得哇我真係喐緊啊！明明係嗰啲畫面喐啫嘛，你自己冇喐㗎。但係你完全覺得哇我意識唔平衡啊！ 係幾好喎， 好好玩啊！ 效果好咯，因为你全部都睇嗱认真啊，都系啲睇效果 啊。系啊， 你实质嘅真系瞓喺一张叫做城网嘅床嗰度啦，即系吊下吊下，揈下揈下。 系 哦，咁个感觉好似几好。 我对上一次咧去芬兰嘅时候咧，佢有个博物馆咧，佢其中有一格咧嗰个展览室咧就类似，佢冇咁靓咧，唔系玩城网，但系做咩咧？佢话体验北极光。咁咧佢就係咧入到間房度咧，全部人瞓低曬，哇好舒服嘅喎，仲要係咧真係即係頭碰頭咁樣咧，哇幾多外籍 嘅女郎啊，特登挨嚟我身边嘅， 系啊，嗰啲妹妹啊嘛。 然后佢就喺咧，你个天花板咧就系360度咧，好似菠萝包咁样咧，佢就开始俾你咧睇天空啊，有北极光啊。 都系假嘅， 佢系假嘅， 即系灯下。 但系好在睇咗咋，如果唔系成程都睇唔到第二次啊。 呢啲咪就系满足你呢啲咯。 系啊， 咪 嗰啲 睇到噶嘛， 即系嗰啲光影系都 OK 嘅，好舒服噶，同埋真系即系有好多人瞓觉噶会。 系， 成机 真系好好玩嘅。唔系咁大人攰都唔紧要嘅，嗰度咧仲有个啱你啲细路，你啲细路，你啲小朋友而家好细。 四 岁几咯， 有一个咧，有一个场系完全系俾小朋友玩嘅， 系点解？ 大人入到去咧都会好开心嘅。咁咧佢有得俾你试下弹啦， 即 系嗰啲弹 床 嗰啲。但系佢嗰张弹床咧，个物料咧，嗱我试过啦， 你都玩得， 我都玩得， 佢冇弹咩你咩？ 佢冇断。佢好似咧嗰啲，我唔知嗰個物料係咩嚟噶。你彈落去咧，又唔係好似彈床咁樣會即係勁共咁樣咧。佢又冇聲嘅，你覺得自己哇真係好輕啊咁樣。 即係可以俾你亂咁跳跳跳咁樣。 亂咁跳好似太空漫步咁啊，同埋有啲佢有個山丘咁樣嘅，咁就俾小朋友周圍走嚟走去啊。咁然之後咧，佢有啲燈影咧打咗落去地下嘅。你係可以追住佢嚟捉佢啦，但係你一捉佢咧，佢就會有可能幻化走咗。 O K， 即係好似捉Pokemon 咁啊！ 好好玩啲小朋友周圍咁樣跳啊！ 正 啊！ 喂，聽佢講咧，我都覺得好似好玩。 係喎，佢其實仲有一個東京一日遊嘅定日本一日遊㗎。 東京一日遊， 東京一日遊。 唔係，如果日本一日遊仲勁 啊！日本 一 日遊咧， 我翻嚟講多兩句嚇，真係啊！今日有東東歸隊啊，咁啊，因為阿祖繼續抱恙嘅嚇。Can I do? Where should I go?すみません I foreigner I don't speak Japanese But I love ramen tempura When you say arigato konbawa I say Suzuki Yamaha Unique Lotto Shiba Casio Godzilla I'm losing my way Oh boss, where should I go? Shinjuku Sobei I need a Doraemon You speak Japanglish Show me body language What can I do? Where should I go? 莫亚马德阿里亚多 Tokyo 系啦 ，Tokyo Born 啊，黄明志啊吓，喂，即系你去到东京嗰度咧，即系我哋梗系最想知道咧，佢而家令和嗰度有冇啲咩特别新嘢玩出嚟咁样噶？ 我净系见到周围都有嗰啲令和两个字嗰啲墨宝咯， 全部都 系 嗰啲 编出嚟嗰啲咧，咁我。 但系我就真系冇乜兴趣想买佢翻嚟嘅。 系、哎、啊，真系你唔使惊，我哋唔系俾压力你啊，我哋唔系怪责你。 做咩我要买俾你噶？ 系咯，我哋唔系怪责你，做咩唔买少灵和嘅手信翻嚟啊？真系 冇，我咪就系手信咯。 灵和喎，系啊， 冇啊。我原本谂紧咧，系咪会出新嘅啲银纸咧？即系咁，点知又好似冇嘅喎。我谂紧系咪冇咁快嘅咧？应该 银纸啊？ 啊，系啊，佢好似话转啊， 哦， 啊啊、 可能冇咁快。不过我见到咧，原来佢话咧有最新嘅令和配色出咗嚟咯， 吓、 啊，即系咩意思咧？ 即系颜色啊？ 唔系啊，系啊，颜色啊，即系佢话咧，原来会有咧，有一只色就专门系代表令和嘅颜色。 系咩色？绿色。 三只色就系梅啦、锦啦同埋樱啦，即系就用咗咧三种咧，日本佢哋流行嗰啲花嘅颜色咧、哦，一个就系、是有少少粉紫啦，一个就暗紫啦，一个就紫粉啦。粉紫同紫粉之间嘅分别唔好问啦， 系 啦，我哋又识啲咩？ 系我哋识啦， 真系 系 咯。喂，咁你嗰个仲有咩东京一日游啊？ 做 咩参加啲咩鸭仔团啊？ 点解你会参加东京一日游咁得意嘅？ 唔系，即系因为嗰个旅行团咧，即系又未一嚟我未试过啦，即 系 好耐冇跟过旅行团啦。咁二嚟咧就系佢去行一个景点叫做叫 Sky Walk 嘅，咁系一条好长嘅吊桥咁样。 系咪嗰个咩天空塔？唔系嗰啲，唔系晴空塔， 又唔系晴空塔啊？ 喺边度噶？ 佢系 一条吊桥啊！ 喺边度嚟噶？ 嗱，啲团友参加完之后咧 ，tips 就俾埋 啦。 双根 哦，双根， 系 你男人好罩忌喎。 系好系咯，所以仲要地震。 脚筋啊，痛啊，系啊， 系 啊。 伤咗就唔系几 系喎，话、哦有火山爆发嗰度， 咁、啊、就上唔到上边啦，缆车就停咗啦。 系喎， 咁但系都搭到嗰架咩海盗船嘅， 哦 okay、 即系有架好出名嘅海盗船。 系啊系 啊, 啊，上次我屋企人都有去，不过我哋冇去，因为太过睇湖光山色咧，唔系好啱每一年轻人。 哦 你讲多次， 系啊，太多嘅湖光山色，唔系好啱我啲年轻人。唔系因为我拉住我两个儿生女同我阿罗栋伟， 我系佢哋呢啲年轻人，好啱。 我一个谂佢五个，唔系四个咧，咁我哋诶喺东京咯。 落系深沉型 嘅，啊系嘅。 佢应该见到啲湖光山色话：阿妈你走先啦，我想望海啊。 但系佢系唯独是一个男人咁样照顾我哋四个女嘅。 好啦好啦，即系嗰度啊， 赚钱唔想睇。 系咯，冇得 shopping 嘅，有冇优惠券可以换啊？冇咁样。 嗰度真系冇。但系嗰度真系睇湖光山色，真系好靓。 咁有条吊桥系， 吊桥就系咧。 你有行过去啊？ 我有行啊。 喂，好担心喎、啊，真系。 我仲测试佢真系咪有冇？ 我都觉得好放心啫，真系。 佢系咪真系吊嚟吊去噶？ 你下次试下去翻大陆嗰个盘龙峡嗰度啊，有个玻璃栈道，睇下你够唔够行上去、 啊。 我原本就系以为佢系咧即系透明玻璃嘅，咁、我就谂紧啊，因为我有少少畏高噶嘛，我谂紧我自己会唔会惊啦？啊，点知又唔惊、啊。咁我咪即系测试下佢咪真系摇咯，咁我咪喺上面咧即系摇嚟摇去啦，自己啊佢真系喐噶。 我想问有冇前后游客喺度瞄你嘴咧吓？ 佢摇系好事嚟噶，射力啊嘛。 系啊，左右 真 噶，好似左右 地震嗰啲建筑物啲可以抗震，因为佢可以会射咗啲力咁样咯。 系啊，冇问题，所以我测试咗安全咯。 Okay. 我行到去中间我先试嘅，成件事系啊，唔系咁嗰度 我想问咧，嗰条桥咧系。即係由左至右咁，佢有冇來回？即係會有啲人來回喺對面岸翻翻嚟咁 嘅。哦，都會嘅。其實佢係一條。 你咩問題咧？其實我都理解㗎。 即係兩條定係一條？ 唔係啊，即係 條橋話有去冇回啊，定係咩咧？ 有唔係我想象中嘅有嗰啲橋咧好幼嘅，得單行嘅啫。 哦， 係 啦。我原本想象中都係咁嘅，點知去到咧咁闊嘅，唉咁安全咁樣。 唔係你想冒險啊？我咪叫你翻大陸行咯。 係唔係？我其實我睇中咗一個好。玩噶，原来咧唔使行嗰条吊桥咧，可以即系嗰啲缆飞索啊！ 你有飞唔飞得喐噶？ 我点会飞唔喐啫？ 东东你真系好多挑 战喎！系喎，其实你学下佢啦，你成日俾自己身形限制咗你嘅视野， 系 咪先？ 系啊， 佢完全都豁出嚟噶嘛？ 系冇乜嘢嘅，我玩过你都应该可以。 你唔去玩嗰啲双扑学院嗰啲嘅？佢冇体验团啊？ 唔系，因为我太瘦啦， 净系着住 你啊， 唔系你净系 着 住条 T bag 都过瘾啦。佢哋嗰条肚兜咧， 佢哋嗰条钉唔系钉，嗰条真系叫咩布咧？裆布 系啊，好似 裆 揽住喺中间嗰度咯。 唔系，我惊包唔晒啊！ 你 即系 包得晒，你啲轻量级嘅啫， 系 咯。 咁样咁跟住玩，我又玩唔到个飞索啦。但系我就见到咧。有个好瘦好似曾志豪咁瘦咧，反而佢飞唔到过对面啊！ 因为佢个力唔够聚啊！ 系啊，佢停咗喺中间咯。咁跟住我哋就即系世界各地嗰啲，咪石头啊、山啊、草啊咁样咯。 哇！碌落去噶咯～ 冇，咁就停咗中間。咁我哋全部遊客不同國籍就喺度， 就即刻影相歡呼啦， 不停叫佢間巴爹係啦，全部就哎呀 keep fighting 咁樣咁叫佢啦。咁但係佢真係喐唔到。 咁係自己喺度揈下揈下，喺度打千秋嗰啲咁樣先可以揈到過去嘅喎。 冇啊，佢分分鐘磨爛咗上面嗰個扣，仲衰。 點解我連打千秋咧，我都打唔到幾多下嘅？ 咪因為你冇咁嘅力咯， 我蕩咗兩下咧，佢唔蕩啦，佢 你係意水唔平衡咋？ 邊個搖動？ 意水唔平衡點解同打千秋有關咧？ 係啊，即係我唔知道自己前定後左定右啊嘛。 但係你有冇撞到明星啊？即係你固然自己係明星啦，有冇明星撞到明星啊？ 冇。我哋全部分散投资， 因为你知唔知早两日啊，新闻卖啊，就系、是、你十九号嘅时候就喺东京， 系啊， 撞有人咧喺香港人喺咧佢话应该喺东京嘅一间居酒屋度咧野生捕获到梁朝伟， 哦， 仲要系咩咧？即系任影唔嬲，唔系佢同人倾偈，任影唔嬲啦。跟住咧佢隔篱嗰啲 friend 咧就戴咗个口罩，戴埋顶帽， 系 咁嗰人咧就偷影晒相之后咧翻到去望一望张相。哎呀，撞鬼咯！隔篱嗰个边个嚟噶？张学友嚟。 哦， 系啊， 佢哋一齐去游东京啊， 一齐就倾偈啊， 咁浪漫啊。 系啊，咁跟住佢哋就话撞鬼咯，隔篱嗰个罗美薇啦，原来仲有张学友啦，但系因为当时咧就净系见到梁朝伟嘅电眼，就认唔到个口罩男。遇到口罩男就系歌神， 哇， 晒咗啊，真系 景点嚟喎，真系。 睇怕去嗰度，真系随时都可以野生捕获到一啲我哋喜欢嘅手信啊！真系， 佢哋都会去东京噶。 系啊，多谢你嘅介绍，喂，真张相上网俾人望一望先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邓永盈报道新闻。新一期六个居屋屋苑和白居易今日开始派表，下星期四开始接受申请，下个月十二号截止。申请人亦都可以使用电子申请服务。在朝早八点前，乐富房委会客务中心外已经有多人排队攞申请表。有市民已经申请过四次居屋，希望房委会可以优先俾申请多次的市民抽中。他又说不介意居屋的坐向间隔，抽中已经很开心。有90后市民用白表申请一人单位，形容好像买六合彩。今期出售的六个新建居屋项目，包括何文田冠德苑、长沙环海德苑、葵涌上文苑、将军澳雍明苑、马鞍山锦辉苑和沙田旭和苑，合共4871个单位，以市价59折发售，售价由156万至529万。东亚银行宣布7月1日开始，李国宝将退任行政总裁职务，并调任为执行主席，另外委任李文桥和李文斌为联席行政总裁，同日生效。李国宝说，好荣幸能够在过去38年担任行政总裁，期待同两位新任联席行政总裁共同努力。银行已经具备良好的根基，在他们的领导下迈进新的发展阶段。李文桥说，期望同李文斌和东亚团队合作，推动发展和落实业务策略。李文斌说，将会致力达至银行业务的持续发展，并且为各持份者创造更大的价值。行政会议成员保安局前局长叶刘淑仪说，德国可能是被误导而向本土民主前线前召集人黄台仰和成员李东升批出难民庇护，又认为两人若果返回香港会得到公平公正的审讯，但德国给予两人难民庇护身份，反映德国认为他们返香港之后会受到迫害，有关指控非常严重，影响香港法庭声誉，认为特区政府应该反驳，澄清两人返港之后会有公平审讯。叶刘淑仪说，黄台仰声称一旦回港有机会被移交到内地的说法荒谬，因为香港和德国的移交协议定明，除非得到德国同意，否则被移交人士不会再被移送到其他地区。涉及2016年旺角骚乱案的本土民主前线前召集人黄台仰和成员李东升获德国政府给予难民庇护。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时说，香港特区政府依照基本法处理和管理香港本地事务，这个亦都是中国自身的内部事务， 任何其他国家无权亦都唔应该横加干涉，唔理以乜嘢理由同借口。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周末同下星期初炎热。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402点，跌303点，成交金额314亿5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71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946点，跌94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32.4跌6.6，中国平安83.25跌咗0.16仙，美团点评59.6跌2.1，建设银行6.27跌2仙，盈富基金27.75跌咗2毫，工商银行5.59跌3仙，南方 A 5013.7跌咗1.4，中国银行3.32跌咗4.9，信宇光学科技70.15跌3.4。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10.28，瑞士法郎1.008，欧元0.687，加元1.345，新西兰元0.649，人民币6.918，英镑对美元1.265，欧元对美元1.115。日经平均指数报21,107点，跌175点。港金现价报11,940元，升18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3.73美元，卖出1,273.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象鼻山路去城门隧道方向近住全锦交汇处，由于慢线有坏车啦，咁影响到而家象鼻山路啦，同埋全锦公路啊，去城门隧道方向咧就比较挤塞噶，就系、是、近住全锦交汇处有坏车阻路，咁而家象鼻山路啦，同埋全锦交汇处啦。去翻石圍角方向咧，一帶都係比較車多噶。咁另外講翻啦，九龍灣嘅宏光道，由於有緊急維修工程，宏光道去彩虹村方向，介乎啟信道至到啟祥道一段咧，仍然封閉噶。咁反方向快線咧都係封閉啦，受影響巴士路線要改道行駛。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就在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收费广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域多利道方向近着坚尼地城游泳池一带呢就比较挤塞，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着骏发花园一段都是车多，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着观塘码头一段呢就慢车，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白沙湾一段呢比较挤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饮一樽含糖饮品，随时行到去新界都未消耗得晒啲卡路里。食物中嘅游离糖，唔觉唔觉就会食多咗，除咗会肥，玩下手，糖尿病同心脏病都会跟住嚟。点先避得开呢啲糖衣陷阱？嚟问下我哋三位医生主持啦！全新健康资讯节目《一于问医生》，星期四晚10点，港台电视31。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0年立法会换届选举、地方选区分界同名称的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6月6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27-1269。 哇，咁～ 带个登山车嘅。 CIBS 人人广播登山车，游走港九新界，咁都俾你遇到佢，你就记得影张相，踢翻 RTHK CIBS Facebook 专页，就有机会拎到靓靓 tote bag 啦。 今日 CIBS 登山车会去港岛东区同树人大厦，等紧你哋去 selfie。 有胆又点可以只系影张相呢？有胆又有谂头，梗系制作自家电台节目。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丰收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东东何远东。 丰收快活人， 火势头先喺咪后，佢同我哋讲咗话，咦，游咗两日水，系啊，同个仔游咗两日水，个身体咧就好似有啲疲倦，所以佢琴日又系由朝做完节目之后又去吸翻两个罐先，系啦，嚟去令到身体可以好啲嘅，啱数啱数，诶，劳动员啊，梗系希望可以轻松下咯，嗬，我哋有请一日佢赚完啲钱，佢都会走去支出，支出去咩啊？系啊，供养医生啊，供养治疗师啊嘛。我哋有请曾志豪。 谂起都悔，人哋轻松系譬如去旅行啦，又或者去食 high tea 啦，又或者话哎呀买部唔知咩电子产品奖励自己先。我哋而家呢啲轻松，竟然系。啊，师傅啊，八个官司，哎呀，真系你话咧，堕落，堕落啊，唉。预言话大限将至，到今天还未有事。系我啱啱已经唱咗只歌噶啦，陈奕迅嗰只。但系咩预言呢？你知唔知道？原来喺今日呢一刻呢一分钟，你朋友。你平安嘛？特别系中环嘅朋友，你有冇感觉到地下有少少震动？有冇你使我震荡？唔系呢啲，唔系呢啲。你天花板嗰盏灯有冇摇晃？你有冇发觉部饮水机可以出现一啲漩涡？究竟你个 pantry 仲安唔安全？你啲同事有冇开始个嘴歪咗？系因为据讲今日中环会有地震。系啊，你由即系琴日开始咧，就已经见到咧网上面喺度疯传咧，就话呀中环地震啦，最好实啊实似啦，讲到明咧就话今日啊九点钟啊 ，sorry， 其实已经过晒时间嘅啦。咁我哋呢个 sorry 嘅意思唔系话咧好想去发生，而系话对唔住你呢个预言咧系真系又落空噶。咁咧原来咧就有人咧就重提旧事咧，就话巴西预言家咧呢个朱塞里诺啊，喺2014年嘅时候咧曾经发表预言咧就话。2019年5月23日朝头早九点，香港中环地区将会发生强度达到7.0级嘅地震，引起网民热烈嘅讨论。虽然嗱，最特别嘅地方系咩咧？虽然咧呢位预言家咧佢已经调整咗佢嘅讲法，就话地震嘅发生机会咧系大大降低嘅，但系啲网民咧由琴日传到今朝咧都好似讲紧就话，哇，系咪应该真系要小心啲啊？讲紧边度有地震啊？咁样嗱，咁你话呢个故事有啲咩得意咧？第一咧就系、是、啊，原来预言咧系可以调整嘅。即系你谂下，你本来预言咧就话嗰一日会发生一啲事咧，你可以就嚟挨连近晚，就嚟接近终点嘅时候咧，你竟然可以同人哋讲话，我可唔可以修正我嘅睇法啊？我觉得咧机会都唔大啦咁样。哦，我明白啦，应该咧就系、是、同嗰个 Marvel 嗰啲剧情一样嘅，有呢一个咧即系时空转移啊，翻去用呢个时间咧又改变未来咁样。咁啊，如果唔系嘅话咧，你好难想象，即系你求一支签之后咧，翻到去同你讲支签咧，同你调整咗个期望值啊。你而家咧未必会大吉，未必会大利。喂，咁我求支签仲靓唔靓噶？用我哋中国人嘅角度咧，我哋就好难接受咧预言可以调整嘅。嗱，不过第二咧就系、是、你有冇发觉咧？大家其实就都有啲咧宁可信其有，甚至乎去到一个地步咧，就系、是、你问一下嗱，你希望佢嘅预言系成真，你会开心啲，定系落空你会开心啲咧？嗱，如果按道理咧，你系一个正常人咧，佢个预言落空咧。理论上你应该系开心啲，因为点解咧？喂，你冇人想地震噶，仲要中环，我哋核心区如果地震嘅话咧，真系喊得一句句噶嘛。站在一个理性嘅角度咧，你应该觉得佢落空系好事嚟嘅。但系咧，你有冇发觉 喺心灵上面咧，你又隐隐约约觉得都唔中嘅。哎呀，如果中嘅话咧，即系代表，即系代表预言呢件事咧系灵嘅。嗱，我系咁谂噶。点解有咁多网民咧，即系好似抱住有少少幸灾乐祸，甚至乎咧就话搞错点解唔中咧？嗱，佢唔系咒你地震，佢唔系真系想我哋发生灾难，佢系会觉得点解预言唔准嘅？如果预言准嘅话咧，喂，我可能会占卜多啲嘅咯噃。可能佢好想睇下咧，佢有冇第二啲嘅预测咧，系会准啲嘅咯。因为我哋对即系剧透呢件事咧，其实我哋系几上心嘅。系啊，预言其实唔系即系剧透啫嘛。而家佢同你讲，喂，剧情系有情人终成眷属，或者佢哋为全家死晒嘅，剧透咗俾你嘅咯。你又惊咗几年嘅咯，担心咗几个月嘅咯。去到最后如果冇咗嘅话咧，你唔会觉得开心嘅。你好似咧就会俾佢咧即系所谓捻化咗咁样嘅，你会觉得搞错呃我哋咁样嗱，所以证明咧剧透有时咧都系需要嘅。咁啊，所以琴日好多网民咧就自制呢、這个即系剧情嘅演绎咧，佢就话啦：喂，中环地震会唔会系预比喻嚟噶？会唔会系讲紧即系你知啦，中环即系有好多吓、啊，即系核心区域喺晒嗰头噶嘛？一系就会唔会讲紧股市地震啦、啊，中啦呢几日仲震得唔够劲咩？又或者会唔会佢有修正啊嘛？会唔会唔系中环地震啊？系西环地震啊？西环都地震啊？你谂下，净系嗰两个逃犯去到变咗政治难民，我谂都真系令到成个香港同埋玩木偶公仔嘅吓，即系集散地咧。你知啦，出嚟玩扯线公仔，玩到出神入化咁啊！西环而家好似一巴巴挂落我哋度嘅，会唔会对佢哋嚟讲咧都系地震呢？系啦，同埋我哋嗰啲法院都喺晒嗰头噶嘛，会唔会都系咁到？哇！呢铺真系仲唔真？真系成个司法制度都俾你震到散晒噶。系你可以话佢哋乱笠，有乜理由会俾到难民资格佢哋先啦？咁但系唔俾都俾咗啦，可唔可以再揾呢位巴西嘅专家？可唔可以俾佢再预言一下？请问我哋下次仲会有几多个难民？我哋几时咧会唔会到我哋都要听到专门讲俾香港人听嘅？北牛洞拉嘅呢？风头火势地唔地震呢？我谂佢都唔系好惊噶啦，因为你谂下咁沉重嘅份量，稳如泰山定海神针，嗱已经将佢头先嗰啲光影靓相咧，即系上网噶啦，同埋阿田嗰啲台湾标语咧，真系正所谓啊，有得放假咩都系好噶啦，交俾你啦，东东。 的确是啊，我放假放到自己都觉得个人又轻了，虽然食多了，但我觉得食的每一样东西都是很健康，所以我觉得很正啊。 你有没有吃鱼生啊？ 有啊。 有没有揀到里面有没有虫虫啊？ 我没有揀那些虫虫出来。 是咯，香港连米芝莲都有的，你要小心。 啊，是吗？ 我以为你不知道。 我离开了几天。 是啊，哎呀，你会不会吃了不知道啊？ 是啊，即系健康真系好重要。咁啊，我去到日本嘅时候咧，我都系好中意睇电视嘅。咁咧，咁我睇啲电视节目咧，咁啊，虽然咧唔系听得好明啦，咁但系其实又会大概知道佢讲啲咩。咁我咁啱咧睇到一个节目咧，佢就系讲日本嗰啲医疗。咁啊，佢就讲日本揾咗100个嗰啲专业人士出嚟啦。咁咧就睇下佢哋会唔会去做身体检查啊？又或者咧喺日本做呢啲身体检查咧，系嘅价钱系点样咧？同埋有冇得拣啊？即系其实咧，作为消费者咧，最紧要咧就系要有得拣，有得拣咧，你先知道啊。譬如我攞住依啲自己啲钱啊，可以用嚟做边一款嘅嗰啲检查咧？即系譬如照胃镜好，照大肠好，即系就算照大肠咧，都唔一定咧要喺个 pat pat 嗰度咧塞啲嘢入去睇嘅。原来咧而家咧仲可以咧吞一粒咧 LED 蛋落去咧，咁咧佢就会咧经过八个钟咧就会可以慢慢咧由呢个食道开始啊，咁一路咧就可以帮你睇晒成件事，然之后最后咧你就咧正常咁样咧排咗佢出嚟咧，咁就完成咗噶啦，咁就会咧会有晒条片啦。啊，咁睇到呢度咧，咁我就望翻啲价钱咧，咁原来都系可能2000蚊啊，同呢个5000-6000蚊嘅分别，咁起码我都觉得我有得拣，咁我梗系拣一啲安全又好嘅医疗啦，系咪？咁点不知咧？我一翻到嚟香港咧， 我就睇到呢一單新聞，雖然咧呢個新聞咧唔係好關我事嘅，即係九價子宮頸癌疫苗。嗱，我再讀多次，係九價子宮頸癌疫苗。雖然咧即係男性嚟講咧就唔係好關事嘅呢個 HPV 呢個疫苗啦，但原來咧，哇，佢可以令人致富嘅、哦。即係佢致富咧，當然啦，你身體健康咧係你無價嘅財富嚟嘅。但係咧，你打呢一支針咧，原來而家咧個價錢咧係咁貴嘅、哦，甚至乎嗰啲營辦商啊，即係咧佢哋即係報道就寫咧依個叫針場啊，哇！一聽到依個字針場咧，佢每個月咧係可以賺成100萬、哦。咁我就喺度諗啦。哇！打支針啫，唔係呢啲疫苗好平嘅啫咩？即係以前當冇人識打嘅時候，冇人知嘅時候，其實呢啲疫苗係只不過係好普通嘅啫。咁但係點解會搞成咁咧？咁原來咧就係、是、即係當然啦，就係喺內地嗰度咧個需求又好大啦，同埋內地咧因為未有得打呢啲疫苗，咁所以咧大家咧都轉曬嚟香港打。但係冇問題嘅，香港一路咧嘅醫療咧其實都好好啦，係咪？即係你又唔會話覺得佢好落後啊嘛，係咪？咁但系呢啲疫苗咧，始终咧系唔够噶嘛。咁咧呢啲营办商咧，原来咧佢哋发明咗一支叫转针，系啦。转针系咩嚟嘅咧？就是、原来咧从邮寄咧就喺德国啊、澳洲或者马来西亚咧其他地方咧去寄一啲疫苗翻嚟，咁然之后嚟香港打。咁大家都可以话啊，即系大家即系啲疫苗其实都应该安全嘅。但系早排都有人讲过啦，系个运送过程啊嘛。呢啲疫苗咧，长期都要保持住咧喺一个适当嘅温度入边嘅。咁如果佢唔系适当嘅温度咧，其实佢嘅药效咧未必系百分百嘅。咁 OK 啦。咁讲到呢度，咁即系打唔打都系你自己嘅选择嚟嘅。咁根据咧，即系个揭秘啦，咁咧就入边咧。即係我都想大家都想應該咧知道一下，究竟我俾咗幾多錢去買呢個服務呢，亦都覺得值唔值得呢咁樣。咁據報道咧就係話佢嗰間中介人公司咧就話佢嗰間已經係最平㗎啦，都要7000蚊港紙去打一支針。嗱 ，OK， 我哋唔好質疑佢個價值係啱唔啱，我哋一齊了解佢嘅運作先，好唔好？嗱，咁其實咧入到去咧，佢一定要有中介人啦。咁中介人咧，點解你有中介人咧？就是、因為咧中介人係有佣收嘅 ，OK， 每一單咧都可能分到1000-2000蚊嘅咁樣。咁咧，咁入到去咧，咁有人幫你登記啦。咁重點就係、是。平時我哋去睇醫生咧，都會有個醫生喺度啦，或者有個護士啦。你入到去咧，都係單對單咁樣去同你檢查。咁呢啲針房咧就冇嘅，咁根本上咧就係門上開嘅，佢直頭用係根本上打開道門。你喺入邊打針，後出邊咧啲人咧都會走嚟走去噶啦。仲要幫你打針嗰位同事咧，其實佢咧只係打開個盒，喂，呢啲針係噶啦，嗱，我而家幫你打就卜一聲咁就幫你打。咁打完咧就多謝。7000蚊，好啦，讲到呢一度，其实好多人都唔知道嗰啲针系咪真系嚟自嗰啲正版啦、啊，即系定系水货啦、啊，系咪？咁其实咁样你就俾咗7000蚊咯，其实大家系咪要谂下自己俾嗰啲钱又值唔值得呢 o k 咁再讲落去咧、就是，就系其实呢件事咧，成个机构咧就系一条龙服务嘅，基本上咧佢就系话会长做长有。首先咧就系氹你打针啦，然之后咧就可能咧又会叫你身体检查啊、基因检测啊，甚至乎咧推销埋你整容疗程。总之话俾你听，香港呢度咧系最好噶啦，我哋最安全噶啦。咁可能内地人就会相信，但系我真系好想同大家讲，如果大家咧真系攞香港呢个名咧嚟即系。即系令到佢咧，即系丢脸啊！即系我成日都觉得，唔好丢香港嘅呢个名字假啦。呢个安全啊，医疗啊，安全医疗系真系好重要噶。打针嘅朋友一定要睇下，原来咧正版嗰啲针咧上面咧系有香港嘅注册编号噶。所有女孩子、女士们，大家一定要密切留意啊！风头火势。啊！去完旅行，把声都大啲，笑容都开心啲。但系我睇佢嘅身形都冇变，证明佢应该唔系食咗好多。有桂花甜。 同一番说话我亦都可以向翻你讲 噶，系我知嘅， 系咯，你都唔系食得好多， 我食嗰啲健康嘢嚟噶，好健康嘅。 两个系咯，对于体重已经接近麻木嘅人，互相吹捧对方。 五十磅笑一百磅， 五十磅笑一百磅啊！你两个， 五十磅笑一百磅。每日咧，而家香港咧有150个内地人咧就嚟香港同家人团聚，又有好多咧游客嚟香港玩，咁啊令到我哋香港咧呢个喺地球上啊只系占一点仔嘅地方咧，即系变得人烟稠密啦，通街都系人啦，人车争路啦，我哋仲有一个好恐怖嘅形容，石屎森林啊！人多地方少唔够用，就变咗咧争多足少、供不应求嘅现象，就搞到咧民不聊生。民不聊生，哎，读唔到，民不聊生，系啦，真系嬲住，真系好多人抱怨啊，政府做得唔好，点解政府会做得唔好，冇乜听民意啊？因为大部分处理嘅人啊，佢系住半山噶嘛，咪所以坚离地咯。咁你都唔明嗱，其实咧，佢哋会觉得咧，呢边150人咧，绝对唔会影响到佢哋噶，系啊，唔会影到佢哋咯。嗱一。嗱，佢哋咧唔會同嗰班幫政府嘅人咧爭飯碗，係因為咧佢哋大多數啦嚇，可能都係勞動人口嚟嘅。第二，佢哋大部分咧都唔會同佢幫政府嗰啲人咧爭地方住喎。係啊，樓價咁癲，邊個買得起啊？係啊，買得起嗰啲已經買咗啦嘛，係咪？第三，佢哋更加唔會同幫政府嘅人咧爭車坐啦，因為政府會有。汽车每人都买架车俾佢哋坐噶嘛，咁大家谂到政府政府嗰啲人啊，点会有实质接触到我哋香贴地嘅香港人呢？系咪？相信咧，但好多人咧都即系市民咧去过日本同台湾，都行过佢哋嘅地下街，人哋地方咁大啊，都整个地下街，而我哋香港土木工程署同埋规划署咧，先至向油尖旺区议会提交城市地下空间发展策略性地区先导研究，系好长嘅名字，唔知系咪跟咗吓国内嗰啲名字中。长系咁啦，咁啊研究咩呢？研究尖沙咀西、铜锣湾、跑马地同埋金钟湾仔四个概念方向，睇下边一区咧系优先发展先。喂，而家先研究发展地下街，而家先话香港地方唔够用，就明日大屿倒香港人辛苦钱落海。喂，不如整好我哋即系所有香港嘅设施，俾我哋香港市民安居乐业，先至好招呼其他人啦。喂，人人都知道。冇咁大个头，就唔好戴咁大顶帽啦嘛。 生疏皆投失如万人。怎么竟然装会熟人问我共你何解于街角拥吻私奔心情突然下沉小小恋情若然被擒就会结束难逃避责问当世间命路行尽了无需见光也许更美妙妥了天国下来地底不再受骚扰整个商店街沉没了无非要给你跟我制造还会迷路没完没了没有找到出口出去也好终点一世也未到迷宫之中你必须跟我好途人们相继地回家正在播新闻报道，睇我会是发现一对男女地底街里失踪，一生都不出去也好，一家商店继续做，长居于此何用再找地图？疲劳时早步做皮铺，如果同饿了草饼当饭，相爱到忘了归途，地底街。中路 滞留十年再见面店，行一圈花店书店，东北西南蔓延没完，都开碧城地路乐园，若要探险谁会伸手先，当世间命路行尽了，无需见光也许更美妙，拖了天国下来地底不再受骚扰，整个商店街沉没了，无非要给你跟我制造，还会迷路没完没了，没有找到出口，出去也好，终点一世也未到，迷宫之中你必须跟我好，途人们相继地回家，如果正在播新闻报道，题目继续会是这对男女数个月来搜杀不到，散步都衷心祝我好，别人再谈论时会说换了他做未必做到，谁能为一点爱慕一种态度不顾一切的内心， 有周国贤嘅地下街啊，睇睇咧，我哋今日咧会介绍元朗啊。如果有啲元朗友咧，可以打定嚟咧，或者喺 Facebook 度留言啊。有冇啲隐世景点你想推介俾我哋嘅咧吓？ 搅拌棒同十八亿支棉花棒，其中一成棉花棒弃置喺马桶，直接经过污水系统流入大海，严重破坏海洋生态。当局相信新措施每年可以节省几百万磅英镑。新措施每年可以节省几百万英镑，用来清理这些的海洋垃圾。天气方面，同一道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周末和下星期初炎热。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午一点。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 27,355 点，跌350点，成交金额400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 2,872 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 8,927 点，跌113点。跟着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31.2跌7.8，盈富基金27.7跌2.5，中国平安83.2跌咗4.6仙6，建设银行6.25跌咗4仙，美团点评58.95跌咗2.75，工商银行5.59跌3仙，中国银行3.32跌咗4.9仙，华夏沪深341.5跌咗3.5，信宇光学科技70.1跌3.45。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9，英镑9.93，瑞士法郎7.785，澳元5.398，加元5.84，新西兰元5.094，欧元8.7565。每百日元对港元7.11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134。日经平均指数报21,107点，跌175点。港金现价报11,940元，升18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3.42美元，卖出1273.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象鼻山路去城门隧道方向，近住全锦交汇处咧，由于慢线有坏车阻路啊，咁而家象鼻山路去城门隧道方向啦，近住全锦交汇处一段咧就比较车多。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啦，近住天马苑啦，至到黄大仙中心一段咧，要清理路面障碍物咧，需要封闭噶。咁而家封路重开啊！咁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咁由天马苑至到黄大仙中心一段啦，交通就回复正常。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收费广场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回域多利道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就比较挤塞。在九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一段就行车缓慢的。另外九龙湾的宏光道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宏光道去彩虹村方向介乎启顺道至启祥道一段仍然是全线封闭的，即是近住高银金融国际中心对出的宏光道去彩虹村方向全线封闭，反方向就封了快线的，现在受影响巴士路线都是要改道行驶。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不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悭钱又环保。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集结最新最多的航流资讯。 안녕하세요， 안녕하세요， 안녕하세요。 以最动人的韩文歌陪你度过不一样的星期天。 大韩旋风 RTHK Radio 2， 대한선풍추천해 들어주세요。 为你吹动航风的是我，我是秋旋。 Hard carry head。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下午5点到6点，大韩旋风秋旋，旋动 K-pop 新势力。 喂，老公，扣翻好条安全带啦！ 转个弯就到，唔使咁麻烦啦。 哎呀，唉，叫咗你啦，就算几短程都有机会发生意外噶。 知道啦。根据法例，私家车、的士及公共小巴司机同埋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5000元同监禁3个月。如果你搭巴士，座位又有安全带，你都应该佩戴。 咦呢？ 二台通识60秒。 家用路由器的安全经常被忽略，因为好多人在完成第一次的设定之后就没有持续管理，日子耐了问题就会出现了。如果你都有使用路由器，就要定期为路由器和其他的网络装置安装最新的软件及为硬体更新，那就可以及时修补装置的漏洞。不过如果生产商已经停止支援，就应该考虑更换较新的型号了。记住要使用有安全更新的装置去进行涉及敏感资料的活动。另外网络攻击花样多，保护数据靠你我海报设计比赛现已接受报名，大家可以发挥创意，通过海报设计传递资讯保安的信息，详情可以浏览www.cybersecurity.hk。 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梁学希， 二台通识60秒。 后街女孩啊， 想做后街女孩不容易的，首先你要戴 Y 型帽带的安全帽。 我知道，因为靓， 因为安全啊，傻猪。 做得后街女孩就要戴口罩、眼罩和面罩。 我知道，因为我哋冇化妆， 因为安全啊，傻猪猪。 要做后街女孩，记住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哋。 配戴合适个人防护装备， 开工就无往而不利啦。 我哋系 Bingo。 哇，咁重嘅脚步声嘅，系咪阿田翻咗嚟啊？ 唔系、啊，有霸气过阿田、啊。 喂，我都听到啊。 远听好似非洲草原上面啲大象行过嚟，近听直情好似侏罗纪里边嗰只暴龙啊！ 哎呀，越嚟越近啊！死死啦，我好惊啊！ 大家好。 哇，恐龙识讲嘢噶， 我岂止识讲嘢，我仲识做戏添啊！诶，今日我仲嚟开咪啊，咪住先。我不是恐龙，我是龙猫，我是何远东啊。 风骚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还有我东东何远东。 风骚快活人， 你哋争啊，边个讲天气啊？ 哦，而家嘅天气系。而家嘅天气咧系27度，相对湿度86%，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啊。其实我今日翻工嘅时候，我都已经觉得乌云密布。 仲有个劲嘢 你 未讲喎， 系喎喎，系喎， 你真系啱啦，你交俾佢咯，有一半咯。 咁又唔好，呢、這个 佢真系同你争，佢唔俾你去。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系到今日。嘅一点钟，晏昼一点钟， 系啦，冇错， 系啊，大家 好重要啊！依个 揸车啊，如果落雨嘅时候咧，揸车嘅朋友小心啲啦 吓。系啊，嗱，提一提你啦，我哋咧晏啲咪会有呢个咧，这么近那么远啦，在荔园的附近之类，你咪去过啊？我哋今日系讲元朗嘅， 哇， 犀利啊， 咁样都过关噶， 你讲一次啊，你讲住， 系就系啦，遥远咧，即系嗰度咧，今日系讲元朗嘅。 到你啊，大牛丸。 O K， 元朗区系啦，欢迎咧，大家有啲咩喺元朗有啲吃喝玩乐啊，去玩、去影相或者去行山嘅地方咧，都欢迎大家去推介一下，即系俾我哋知道啊、哦，原来元朗系咁噶噃。 有冇啲特色嘢啦？我就最中意听嗰啲都市传说啦，有冇啲鬼怪啊、鬼屋啊？ 有冇边个区咧系可以去嘅咧？ 系咯，嗰猛鬼桥唔系喺元朗讲嗰、 那个系咩？有啲咁嘅嘢咩？ 洪水桥嗰条系咪？ 嗰条洪水桥， 洪水桥冇事啊，洪水。猛兽嗰啲啊， 系咯，咪以前就一条猛鬼桥， 哦系咩？ 有噶、 啊， 我真系孤陋寡闻。 细个睇嗰啲卡通，嗰啲叫做嗰啲港产漫画咧，漫画咧有一集好有印象嘅封面，唔知嗰个叫怪异集定咩咧，就话咩？猛鬼桥咧，跟住下部啲只手伸出嚟咧，就话嗰啲咩学生旅行啊，即系每次都有呢啲噶。 咁系虎豹别墅嗰啲嚟， 嗰啲 friend 嚟嘅真系啦。 你有冇去过虎豹别墅啊？ 系咪叫胡文虎啊？ 系啊 系啊，我有去过，我好惊我即刻立志要做一个好人啊！ 系啦， 系啊，真系好有警惕， 惊得唔够。 点吓？我 而家好人有限， 我仲唔系咁好极系有限嘅，系啊，对住你呢啲忍无可忍咯，唔使忍啦， 真系好啦嗱，喂，1873888或者网上留言都冇人欢迎嘅元朗啊，喂，推介俾大家有咩好去处咧吓？ 系啊 ，OK， 好啦， 喂，我就应该系早排先做完 intern 嘅啫， 系咩？ 知道两位， 你早排喺边度做 intern 啊？ 我而家都做紧 intern 嘅， 系咩？你而家呢条 intern 咩？ 系啊，我不过佢俾自己嘅实习期啫， 系 啊，实习下啊嘛， 实习冇钱噶， 系咯， 实习咩冇钱啊？ 有啲地方冇钱噶噃， 我知， 唔系一个， 你 系 实习啊嘛，系咪啊？ 唔系，你估而家好多钱咩？ 系啊，都系有钱啦。 乜我哋做 intern 要讲钱嘅咩？ 系啦， 咪就系 咪啱咯？你自己都讲出嚟啦。 唔系， 多谢晒，真系老细。喂，佢嗰嚿粮都够我哋食个晏噶啦， 系啊 ，cut 单 啊， 唉，真系。 系噶，我哋讲翻。身份啦、啊，真系我啱啱去完旅行都用咗好多钱啊！喂，梗系惊啦，即系而家做 intern 啊，即系唔系应该话大家以前做 intern 啊，你哋都好多 N 年之前啦、 啊，实习生， 有 实 习生， 我咪读紧大学嘅时候先会有咯。 系啊，咁实习生其实。因为我读嗰间咧，咦唔系，我嗰间都有， 正常就 而家 都几乎都有嘅。 唔系因为我嗰间唔系好正常噶嘛， 系咯，你个人正常啫。 唔系即系我哋， 咁你嗰啲系，你演艺去边度实习？ 佢有冇俾你安排 嗰 啲 剧团啊？ 我哋以前就少啲嘅，真系，而家就多啲啦。 系 咁就而家我见到有啲 intern 就系去排一个舞台剧咯，即系喺暑假嗰度。 系 咁你出去见下世面啊，真系排下啲即系专业嘅制作咁样。 系， 咁而家系有嘅，咁都系有少少人工咁咯。 有啲人工嘅，咁嗰阵时因为我读新闻噶嘛，咁嗰阵时佢哋嗰个intern 嘅安排咧，咪就系你咪拣咯，各大报馆啊，有阵时电视台就冇我哋份噶啦，嗰阵时啊分晒门路嘅，因为咧我哋有一个嗰、那个叫做部门咧，佢就专门系叫做广播新闻咁样咧，全部就 系 嗰啲 TVB 啊、亚视啊、Cable 啊嗰啲先有份嘅。哇！嗰阵我隔篱望住，我哋其实有冇得可以去嗰度实习咧？咁样咁佢哋当然系争在未同你讲话，照下自己个样先啦。唔系你嘅实力都系适合咧喺报纸度发挥。 有好多部门噶嘛， 分一类嘅，但系佢哋人工多好多，你知唔知啊？ 即系想集都多。 因为佢哋电视台咧，真系钱会多啲。 系咩？电视台有钱嘅咩？而家 喂，我嗰个年代仲有喎，有钱噶。 30年前 喎，你又30年前，接近20年啦，差唔多。 冇乜分别啦。 系啊，咪争好远噶，10年10年噶啦，系咪先？仲有几个十年？ 嗰陣時佢哋我冇記錯呢，如果喺電視台嘅嗰啲新聞部實習呢， 係 嗰陣時跨到呢，我冇記錯起碼有六七千蚊㗎。 咁犀利，係 好多 intern 嘅喎， 好多 接近廿年前嘅時候，我記得真係有成六七千蚊。咁我哋一般報館嗰啲呢就五千零蚊囉，你已經少咗佢千幾蚊㗎啦。同埋呢嗰陣時好風光㗎，我哋有啲師兄呢佢哋就話佢譬如你喺嗰度實習啦，正路譬如當你八個鐘就完咗㗎嘛。但有陣時呢佢會叫你呢，喂你做一做唔知咩頂更啊，咁呢你就可能連叫做夜晚嘅新聞啊，或者再即係晏啲有幾個 cast 都俾你做埋呢，嗰個又計錢㗎喎。佢分分鐘呢嗰陣時話可以即係接近一萬蚊咁樣俾你收入㗎，好誇張。不過後來呢支歌就冇得咁唱咯，我聽佢哋講已經越嚟越少錢啦。佢哋要嘅 quota 又唔多，即係佢哋開始自己都 cut 人好多嘢呢，報館就更加不在話下啦。嗰份人工呢去到後期呢幾乎想唔出俾你咁滯㗎啦，即係爭最尾話其实你开嚟我哋呢度实习已经系一个最大嘅得益啦， 系俾你学到嘢嘛。 你影下咧变咗质啦，呢个叫实习。 系啊，后来得个唔知三几千咁上下，少少地咁样。 即系倒退晒嘅喎， 佢又冇，不过你又唔忍心，佢都冇钱。 唔系，但系三几千真系又都系咁。我听到啲舞台剧嗰啲有时都 系咁 嘅， 系 即系因为基本上可能佢哋搭车咁样，然之后再食埋饭，其实就等同于冇咁样。即系我都听过有啲学生咁样讲。 不过嗰阵时真嘅，又唔系话道德高地。当年我哋读紧书嘅时候咧，真系唔系睇个钱系最重要嘅。你都真系觉得咧，喂，如果可以去到一个你觉得好心仪嘅机构，发挥空间大嘅，即系都威啲啊嘛。你出嚟同人哋讲话，你去咗即系一份地区星报实习，同埋去咗一份大报实习，都唔同噶嘛。 同埋储 CV 啊嘛，即系 识人多咁样。 系啦，即系其实好紧要嘅，即系你出到嚟做嘢，你份 CV 靓唔靓仔，你做过咩大机构，咁呢啲每一样嘢都应该要遵守。 嗱，呢个就正正啊，所有出嚟做实习生嘅大学生咧，就系有就系因为呢个 CV 即系嗰个出嚟咧要，因为佢读完书毕完业之后咧就出嚟见工噶啦嘛，咁人哋都会睇下你啲履历啊，睇下你有冇咩。咩经验啊？去边个做啲咩嘢啊？就系、是、因为呢个 CV 咧，咁啊令到饮公猪咯。嗱，头先阿曾志豪都讲咗啦，廿年前咧，佢都可以有六七千蚊嘅嗰啲 工薪啦。 再好啲嘅，成过万蚊啦。 即系补晒水之后啦， 系啦系啦，咁即系好风光嘅，可以系啦。但系而家咧，真系咧，时光倒啊，即系大倒退啊！廿年之后嘅今天 系。 当然啦，嗰、那个叫做实习生嗰个叫做费用呢，嗰、那个所谓居马费。 唔系有冇讲边个行业范畴先？ 嗱，而家 头先我嗰个就传媒机构啊，真系兜踎咗好多噶嘛，我哋。 系啦，咁呢个呢即系呢个个案呢就系佢喺一间叫做文化艺术界嘅画廊嗰度实习。 即系阿东东你啲 friend 嚟噶咯， 系。即系 佢 行艺术嘅。 系咯，呃钱都要好多 嘅。艺术嗰方面嘅。 喺画廊里边。 系啦，咁佢就做呢个实习咧嘅时候咧。咁佢嗰个每月咧只系得二千蚊，系啦。 但佢要做啲咩嘅冇讲噶， 咁 有冇特别提嗬？ 应该都系咪要上下画啊，入下架啊？ 嗱，你真系都会觉得佢应该同一啲叫画廊嗰啲有相关嘅啦，系咪？ 系 咯，哦，咁咧原来咧就系话有佢话咧要帮佢个工作范围做咩咧？ 系。 帮佢老板娘凑女啦，咁譬如有啲人喺策划嗱，有啲人喺策划公司嗰度 book 做嘢咧，就系帮同事去买饭啦。咁有啲咧直情咧即系讲紧唔同种类啦吓。咁有啲咧直情咧就系譬如去做一啲叫做咩咧，系做个保安啦，跟住咧无端端上一手同事咧摆低一张咪冇纸，喂阿边个边个，你咧今日咧就同我做呢个岗位嘅嘢， 即系下烂嘢， 写低张纸咋。兜口兜面讲过你将会听日做啲乜嘢，写 低 张纸你就唔该你同我去做保安啦，你同我做啲咩嘢啦？咁跟住佢话，哦，搞到啲嗰啲同学们咧，佢话咁点啊？咩公司嚟噶？点解我做实习系做啲我唔相关嘅嘢嘅咧？咁 有冇试过？ 我就真系冇试过喎， 吓，即系全部都系正当行业， 系 一嚟就叫你做戏啦， 唔系即系一嚟系啱数嘅呢啲， 唔系即系唔系因为佢呢个系实习啊嘛， 系 实习同。暑期工啊，兼职嗰啲系两样嘢嚟噶，系啦，因为我就真系冇乜点实习，我根本上实习咪就 系 一路喺，即系一路做一路实习，一路有钱收噶喎，咁啊几好啊！ 如果你晒命，衰仔， 系 啦佢。 喂， 嗰、那個畫廊咧，嗰個當事人咧就話啦，佢話佢即係佢去到畫廊，竟然係做呢個 sales 咧，同埋咧加埋個保安咯咁。 係 即係同時擺低張紙就叫佢，我話你聽日做啲咩，做啲咩啦咁，即係好似好唔相關嘅。咁我咩叫實習啫？即係真係嚟你公司去學習一啲你關即係相連嘅嘢噶嘛。 嗱，我又要講翻廿年前嘅經驗俾你聽下啦。喂，呢、這個真係堅係。 嗱，你廿年前去嗰個報館度做嗰個實習。 嗰陣時我去邊度呢，開頭咧我哋要爭嘅，因為咧有其中有一份嘅機構，有一份嘅雜誌咧，嗰、那個報館咧好即係叫做有名，咁我就同我同學一齊爭。嗰、那個咧就係嗰陣時亞洲週刊，咁咧嗰個年代咧，你仲覺得一份嚴肅啦、好犀利嘅雜誌咧，就覺得喂入咗去就即係好似亞洲版嘅即係 Time 咁樣啦嘛，咁你就好想爭啦。好啦。同老師即係一輪面試激辯之後咧，可能因為我都係靚仔啲嘅，就俾我入咗去啦。anyway 啦咁樣，入咗去之後咧， 老師拗唔贏，拗唔贏你啫，係咯，安排你嗰度 啦。你就咁想象啊！我话俾你听，嗰份系一份周刊嚟嘅，系一份时事嘅即系周刊。你又系读新闻嘅，你又到实习，你仲要实习之前咧，仲要经过一轮喺自己 department 里边嘅系内竞争先入到去嘅。 系 咁，你想象佢会安排咩工作俾你做？一个范围都系咧，唔使太仔细嘅，即系你起码会觉得系 咁啊，定系咪你去收集资料啦，系啦，即系听世界各地嘅新闻啦，跟住翻嚟自己写一辑写一篇先啦。 即系最少都系咁啦。 我谂你有得写啊，最多咪睇下有冇嗰啲 spelling 问题， 系啦， 即系嗰啲文法啊， 即系校对下都做呢啲系咪先？ 系啊， 系啦，嗱，即系起码都同嗰个新闻编采有关啦。 系 好啦，咁我都抱住都有期望入到去嘅时候， 准备啲。 佢叫你去影相， 系啦，唔系，跟住去到我就谂，佢又介绍晒我咯。嗱，呢个咧就。是中国版的编辑来的，这个就专门看马来西亚的，这个新加坡的。那不会将台我走过就说啊，哪个会是我老细呢？新加坡、马来西亚、大陆啊，哇，越南都有的了，究竟哪个是我老细呢？怎知不是。 个个都是你老细。 入了去一个呢即是是好像一些宅男 feel 的一个物体的一个主管度，戴着副很厚的眼镜。 是。 然后呢他就坐着一个呢叫做搜集资料办公室张台度，然后他就说。 不是很多搜集资 料。啊，以后呢你就是跟我的了咁样。我望住他，你看边饭的。原来他是。原来他呢。 Global 的还厉害。原来他是做一个呢叫做呢全球华商五百强的一个问卷调查。 Oh. 我就是负责做这个全球华商五百强问卷调查里面的调查员。我负责做什么的呢？阿豪话呢度有个 list 咧，我哋往年做咗噶啦，每年做一次嘅。 系。 咁咧，你就负责咧跟住呢个 list， 譬如话呢个泰国盘谷银行，你打去啦，你问下佢，请问你哋咧今年系咪仲系呢个地址啊、电话啊，系咪仲系呢个资料啊？如果系嘅话咧，唔该晒，多谢。 即系双重确认嗰个你仲健在嗰样 嘢。系啦，因为佢哋要 你仲健在系嘛？系咪即系嗰个地址啊？ 你知唔知开头我仲以为都劲啊，参与全球华商五百强，我咪访问佢咧，系咪问下佢啲咩经营心得咧？唔系，你负责对翻个地址、电话号码啦，系咪个负责人咧？对口单位而家揾边个？揾陈生定揾李生咧？完咗之后咧，你喺我哋个格度咧，佢开咗 Excel 支持你嗰啲咧，你就填翻得噶啦。我话唔系啊嘛。咁嚴重，我所得到嘅任務係呢樣， 好難噶啦！你又要識英文， 市場調查員嚟 咯，分分鐘要識泰文啊、越南啊。 好，你知我，你知阿田就知我啦。最憎就做呢啲咧，類似資料輸入嗰啲工作，我直情生不如死咁就話唔係啊嘛，真係悶到抽筋嘅。我每日就不停喺度打電話咧，話你好，我哋亞洲再打嚟嘅，你唔做，真係做咧。啊，你盤谷銀行啊，唔好意思，打錯咗，原來你哋都係新加坡咁啊。哇，真係悶到嘔啦！好啦，咁我就 500个 啊，但你成个暑假你慢慢打啦，实习啊嘛，咁样。好啦，咁究竟点做呢？嗱，即系当时咧，我真系即系嗰道气唔顺噶嘛。 系。 咁同埋你入到宝山冇理由空手回噶嘛，你同头先你讲话画廊咧帮手凑仔冇分别噶嘛。嗱，各位小朋友，你就系充分利用自己嘅空余时间，包括放 lunch 啦，放咩呢？我咪话成张台有好多唔同嗰啲编辑喺度噶嘛。 系。 佢哋又唔会出去食饭嘅，佢哋中意坐喺度嘅。咁你打完你手头上嘅电话，或者你吞扑打唔晒手头上啲电话。你就係拗水吹咯，我就係咧由台头拗到台尾， 有 啊 lunch break 啊嘛，同埋你可以 hea 少少打唔晒嗰啲电话噶嘛。 系 你逐张台拗水吹，你知唔知啊？我全部真系问佢哋咧，得闲就攞本杂志问下佢，喂，而家咧系咪讲紧大马选举又你哋嗰度搞嗰啲咩咁样咧？ 系 全部拗，你知唔知真系拗到一个地步咧？咁你又后后生生咧，即系可能你又即系同佢哋打成一片咧，几开心咧？个个都睇你个，会锡你个。去到最后咧，你知唔知俾我拗到一个咧？有个编辑。 喺佢指導我之下咧，我順利完成咗咧，其中一篇咧，即係寫咗篇叫做 嗰啲 essay， 類似評論版，仲要佢幫我咧修改咧，就投稿去到報紙度咧。其實係你自己爭取嘅啫，因為咧佢根本就係你工作範圍就冇噶啦。你咁樣拗完水吹之後咧，你又攞人哋啲 contact， 去到後來咧，我出到嚟電台做嘢咧，我仲可以同其中有一個喺新加坡嘅編輯咧有聯絡，就係嗰陣時拗水吹啫嘛。我嘅工作係同佢完全冇關嘅。 喂，咁咪嗱真係俾到個機會你，係啦，不過都要靠自己睇自己咧主唔主動。 係啊，我絕對明白有好多實習嗰啲同學咧，佢話唔係話呃鬼我嚟嘅，點解名不符實嘅？就算你去到其他報館咧，可能你話執頭執尾嘅啫，訪問都冇機會俾你做，真係睇你拗嘅咋。我后来就真係不停喺度掠呢问呢，我喂几时有第啲嘢做啊，其实啲电话打得差唔多呢，你真係拗下拗下呢，佢可能唔好意思呢，佢真係会分派少少编采嘅工作俾你囉，冇人会自动献身俾你㗎。我发觉真係㗎。 咁你梗係要积极主动人哋先就会去同你联络啊。 画廊嗰、 那个 係啊，嗱我估㗎咋，画廊嗰个呢，如果你送完个细路佢咪话做保姆啊。 啊咪嗰个系另一间公司嘅，画廊嗰个就叫做保安啦，同埋去做 sales。 係啦，嗱保安 sales 咗佢真係好有兴趣想知道嗰个画廊嘅运作，譬如话点样入货啊，点样呢，我相信你问呢个老细唔会完全唔睬你㗎。即系当然你就要自己卸走啲时间先啦。 唔系，当然你就可能你自己做好晒手头啲嘢先。 系啦，系真系㗎。 因为其实好多机构都有个 tips， 就系其实我睇完之后我就见到两个字，就系沟通咯。即系你一定要同你个部门主管，可能你同佢讲声话，其实我咧仲想做多一啲嘢，或者想了解多一啲嘢。其实你唔讲咧，喂，人哋唔识你噶。 系噶， 因为 intern 其实应该做个零两个月咁就 系啊，你系好短暂噶咋。 系人哋都唔知道你有咩料子。 冇错，你要人哋好重视你都好难嘅。第一你自己爭取，我去到後來咧，直情拗咗個編輯咧，佢會出去採訪咧。我話老母帶埋我去啊，跟住佢帶埋我去咧。開頭佢話你淨係俾你睇嘅咋，跟住翻嚟咧佢話：哎好啦，我俾你寫最尾一段仔。於是乎咧，嗰、那個好識做啊！喺最後嗰篇報道咧，佢會寫住，譬如話主寫就係佢啦，然後佢就話咧，實習同學曾志豪咧有資料搜集同埋咧撰寫嘅貢獻咁樣咧。 哦 ，OK， 佢又好好識做㗎，好 感動啊！對你嚟講已經係一個即係好好彩、好機會啦。 但係你真係要自己拗啦，我話帶我去啊，可唔可以都俾我試下咁樣咧？嗱， 咪整定你係真係做呢樣嘢啦。 你一定要自己搲㗎，真係。 你嗰個面皮厚，然後嗰陣子開始啦。 你幫你拗優惠嘅。你唔 係咁， 如果你去超市做實習啊，我諗啲優惠券俾佢拗曬啦，真 係。咁啊係，我嗰陣時當年學配音嘅時候咧，我都係咁樣拗，即係我都係話我好想配嗰啲即係嗰啲星星多利，今日學習食蘋果啊，撳 A B C 嗰啲咧，即係我成日睇嗰啲 channel 咧，即係我覺得哇，如果配到一次啊，咁就好好啦。咁啊講下講下咧，跟住個當年個領班咧都真係教我，你今日留低啦。我話留低做咩？跟住你唔係想試下咩？ 哦， 咁佢就咧即係教我點樣配啦，俾我去試啦。 係， 仲不特止，因為即係斷件計工噶嘛。係嗰件事咧，我係有計翻人工 俾我㗎。有錢收，好好啊，咁樣 啫嘛。好感動啊！你突然間我聽你依個 講一講之後，人哋會記住你啊。 會㗎，即係嗱，我哋唔係話咧，所有人都係可以得到一个好好嘅机会，但起码你要自己争取。可能嗰个老细真系衰嘅，但如果你争取一下嘅话咧，可能佢都会俾翻少少甜头过你。各位实习同学，加油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邓永盈报道新闻。新一期六个居屋屋苑同白居二今日开始派表，下星期四开始接受申请，下个月12日截止。申请人亦都可以使用电子申请服务。喺朝早8:00前，乐富房委会客务中心外已经有多人排队攞申请表。有市民已经申请过4次居屋，希望房委会可以优先俾申请多次嘅市民抽中。他又說不介意居屋的座向間隔，抽中已經很開心。有90後市民用白表申請一人單位，形容好像買六合彩。今期出售的6個新建居屋項目，包括何文田冠德苑、長沙灣海德苑、葵涌上文苑、將軍澳雍明苑、馬鞍山錦輝苑和沙田旭和苑，合共4871個單位，以市價59折發售，售價由156萬至529萬。 自由党荣誉主席田北俊认为，目前中美全面对抗，美国联同其他国家针对中国，以至针对中国人，国家可能已经不再需要香港作为外资窗口。若果国家需要香港修订逃犯条例，香港可能需要牺牲，以示香港归队和国家团结。田北俊在一个电台节目又估计，民主派到美国反对修例，可能好心做坏事。他说自由党将会提出修订，缩短追诉期和收窄严重罪行数目，希望政府接受。田北俊认为修例已经成为国家层次的事项，中联办有权表态，但事件反映两个权力中心的问题，令特首更难管治，亦都影响特首林郑月娥的形象，质疑是否林郑月娥办事不力，令中联办要主动发声表态。东亚银行宣布7月1日开始，李国宝将退任行政总裁职务，并调任为执行主席，另外委任李文桥和李文斌为联席行政总裁，同日生效。李国宝说，好荣幸能够在过去38年担任行政总裁，期待同两位新任联席行政总裁共同努力，银行已经具备良好的根基，在他们的领导下迈进新的发展阶段。李文桥说，期望同李文斌同东亚团队合作，推动发展同落实业务策略。李文斌说，将致力达至银行业务的持续发展，并为各持份者创造最大的价值。美国军方说，已经派遣两艘海军军舰经过台湾海峡。美军第七舰队发言人说，船舰经过台湾海峡是要展现美国对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承诺。路透社引述美军发言人说，执行航行任务的两艘军舰是驱逐舰普雷贝尔号和补给舰迪尔号。报道说，在中美关系紧张之际，美方这个做法很可能会触怒北京。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周末和下星期初炎热。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午一点，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332点，跌373点，成交金额464亿4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67点，跌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890点，跌150点。跟住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30.4，跌8.6。盈富基金27.7，跌咗2.5。建设银行6.25，跌4仙。中国平安83.15，系跌咗五。是跌了5.1仙。六工商银行5.59，跌3仙。美团点评59.8，跌9。华夏沪深341.45，跌了4。中国银行3.33，跌了3.9仙。信宇光学科技69.2，跌了4.3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10.27，瑞士法郎1.009，澳元0.688，加元1.345，新西兰元0.649，人民币6.917，英镑对美元1.265，欧元对美元1.115。日经平均指数报21,139点，跌143点。港金现价报11,922蚊，无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3.09美元，卖出1,273.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象鼻山路去城门隧道方向，近住全锦交汇处慢线坏车拖走咗啦。咁而家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路面方面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家园。喺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都系车多。公路方面继续提提大家啦，九龙湾宏光道啦系有紧急维修，宏光道去彩虹村方向介乎启顺道至到启 體長度一段，即係高銀金融國際中心對開咧係全線封閉，反方向去油塘咧快線亦都係封閉嘅，受影響嘅巴士路線需要改道行駛，經過朋友咧記得留意現場指示。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子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道路安全要会提醒你，药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在食药之前留意一下啲药会唔会影响你的驾驶能力啊。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啦，而家部分地区非常之大雨啊，路面湿滑，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香港电台香港小童群益会合办 第四十五届全港儿童故事演讲比赛。 耶宝宝同珍宝， 你同我哋都一样。 呢次演出为我带嚟咗难能可贵嘅经验。 博士张明。 想现场欣赏小朋友施展浑身解数，星期日朝八至十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玩玩星期天》，就有机会得到免费门票。 六月九号下午三点，浸会大学 A C Hall 第四十五届全港儿童故事演讲比赛总决赛。 强积金预设投资是一个退休投资的新选择。预设投资由两个混合资产基金组成，会随成员接近退休年龄而自动降低投资风险，管理费和经常性开支的上限是 0.95%， 还会投资在环球市场分散风险。你现在可以选将强积金投资在预设投资或预设投资旗下的两个基金，详情请向你的受托人查询。 饮一樽含糖饮品，随时行到去新界都未消耗得晒啲卡路里。食物中嘅游离糖，唔觉唔觉就会食多咗，除咗会肥，玩下手，糖尿病同心脏病都会跟住嚟。点先避得开呢啲糖衣陷阱？嚟问下我哋三位医生主持啦！全新健康资讯节目《一于问医生》，星期四晚十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电话号码，电话号码 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 系啊， 讲咩咧？ 讲在遥远的，唔知诶，就喺香港咧。我哋今次咧就系讲元朗啦。 扣人工，扣人工，扣人工啊！ 横掂都冇人工啊嘛， 系咩冇噶嘛？就系 元朗区系啦，有啲咩嘅系学玩乐好去处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同我哋分享一下。 系 啊，尤其是元朗呢个咁即系历史悠久嘅地方咧， 系 啊，好多即系好多好嘢嘅知道。 头先我哋有同事好似即刻更正咗我哋咯，即系话咩啊？猛鬼桥唔代表洪水桥。话洪水桥唔等于猛鬼桥， 系啊， 系啊， 阿善明啫嘛，真系系啊，我哋嘉宾主持阿善明，佢话喂洪水桥系元朗系有洪水桥嘅， 但系唔系猛鬼桥嚟嘅， 但系猛鬼桥 定系有冇传说过？ 猛鬼桥大埔嗰条啊嘛， 哦大埔嗰条啊， 系啊， 我成日捞乱， 系啊系啊系啦， 但系咪好多条桥都有猛鬼噶？ 系咯，诶 条条桥都有啲故事噶啦， 系咯，当条桥塞车嗰阵，你觉得好猛噶啦， 系 咪咁噶？ 我哋电台咧都有好几个同事咧都系元朗之 友，好多。 系啊， 好 多噶，我哋听众相信都有唔少啊。 系啊，早排嗰啲都市传说仲话元朗啲人仲有养牛啊，搞到啲元朗嗰啲朋友咧好嬲啊，搞错啊，你咩年代啊咁样咧？咁啊，所以都系啦，欢迎大家可以打嚟，有冇啲好得意嘅嗱？即系最好系呼吁到啲咩咧？系得元朗街坊咧，可能你哋先知嘅，可能你觉得你哋啲游客咧，其实即系对市区人嚟讲，游客嚟噶啦嘛，诶，你哋鬼知我哋啲嘢咩？ 系啊，所以我成日话咧，啲人咪成日到去嗰个英文字母凉粉嗰度食嘢嘅，咁我相信元朗人咧未必会去嗰度，咁仲有咩甜品啊凉粉可以？ 即系唔系斋去嗰度， 唔系斋去嗰度，但系嗰间都真系长期都爆， 都爆嘅， 因为好多游客噶嘛，即系外来嚟嘅就系识得佢啫嘛。 系啊，冇错。咁啊，电话号码1872388啦，咁啊，网上留言都无人欢迎。今日我哋介绍嘅系元朗。豪语录，我学人哋做网红啊， 未算坏，想得坏， 谁又嫌我古怪？ 哦，嗰、那个红嘅意思咧，系即系讲完自己块面都红埋嗰个红啊！你唔好误会。但系咩叫做我学人做网红咧？嗱，真系话说，成40岁人咧，先至咧学人哋咧开一条嗰啲叫做 YouTube channel， 仲要唔系自己开，系同我个拍档咧阿森爷咧一齐开嘅。你知唔知当我哋两个坐埋一齐？话要搞 YouTube channel 嘅时候咧，好多人第一时间就话系咪由你嚟提供技术支援咧，教佢点开啊？因为一般人都会觉得系后生嗰个教个年长嘅用电脑噶嘛，谁知？谁知开话俾大家听咧，原来真系学无前后嘅，你真系千祈唔好睇小咧，即系所谓资深前辈咧，其实真系边个行先就边个熟先。即系同佢合作咗短短两个礼拜嘅呢啲咁样嘅即系网上频道咧，我发现原来真系自己好勾噶，我真系唔识得点样开个户口啦，点样可以达到喺网上面嘅呢一啲种种嘅要求啦，所以我都想咧借呢两个礼拜嘅少少经验咧，同大家互勉一番，真系唔好用年纪嚟规限咗自己嘅想象。首先，你知唔知原来咧，而家要申请一条 YouTube channel 咧，真系要好多复杂嘢嘅，又要提供一个银行户口俾你啦，又俾对方咧，因为咧要出粮嘅关系啦，咁啊，而且咧你仲要咧就即系开始一啲名之后咧，咁可能你就谂啦，系咪我而家开完咧，你就可以马上收钱咧？原来唔系嘅，你知唔知咧？我最近先学识咗咧，佢有两样嘅即系规矩门槛咧，你系要做到嘅。第一，原来咧。你是要有一个订户的数量先得的。订户的数量有什么标准呢？就是如果你有1000个或以上的人呢，你才可以接收到呢，就是这个广告的费用。就是说你起码有足够的人看呢，才有机会呢收到钱的。这个是第一个门槛。下次分享期待再有。还有第二个门槛是什么呢？你有人看都不代表有人真的看下去的。所以呢他就要求呢，你就要有呢个一年之内呢，你就要有呢4000个钟头嘅浏览量，即係个时间都拉得几长㗎。总之你一个去一个月啊，即係定係12个月之内呢，总之你可以呢有4000个小时嘅总浏览量呢，即係话24万分钟呢，你就可以呢得到佢个准许呢，就係俾你收广告啦。嗱，呢两个数字咧，即系如果你之前未做过任何呢啲拍片工作咧，你系唔会接触到啦。我就算日日睇 YouTube 咧，我都唔会知道原来点解我睇嘅呢条片咧咁多广告渗落去嘅。哦，原来佢符合咗呢两个嘅要求，呢两个标准。但系呢两个标准咧，你知唔知道佢都真系有一定嘅讲究，系有原因嘅。嗱，你要有足够嘅订户数量，喂，你人太少嘅，点落广告俾你啫？即系你睇啲电视台都系目标顾客啊，咩目标观众喺晒度噶嘛？如果你个频道咧得两个人睇嘅，咁点派广告落你身上面咧？嗱，所以呢个咧系好容易理解嘅。但系点解要计埋嗰个总浏览量咧？因为你都知噶啦，呢、这个世界有好多叫做僵尸粉丝户口噶嘛。未算坏，想得坏，谁又嫌我古怪？有好多朋友咧，原来你知唔知啊？系都系阿吴志森话我听嘅。佢话咧，你条 YouTube 开到咁上下咧，就会有人嬲你咧，就话你想唔想提升你嗰个户口嘅竞争力咧？你想唔想买一买我哋呢一啲嘅套餐咧，嚟帮你增加你嗰个粉丝啊浏览量咧？嗱，如果咧你抵受唔住诱惑咧，你帮衬咗佢嘅话咧，你就大件事啦。因为其实咧，大家都明嘅，嗰啲咧就系可能透过佢哋嗰啲咩应用程式啊，或者嗰啲手机用户咧。佢人为地制造，可能好多人睇你嗰个 channel， 你突然间咧可能好多人订阅嘅，哇，有成2000啊、3000啊、几万个都得嘅。咁但系嗰个浏览量上面咧，咁咪未必真系做到嘅、哦，因为咧佢而家就要计你嘅时间咧，就话要计到咧你有即系4000个钟头睇咧。啊，咁当然得嘅，如果你嗰啲帮衬佢嗰啲户口咧，佢咪开埋部手机咯。早排有单新闻咧，都话大陆有一个工厂俾人破获咗咧。嗰度有成几千部手机，好似部手机墙咁样咧，佢就不停咧，可能就下载一啲 apps 咧，就冲击嗰个叫做下载量啊。咁但系佢啲造假噶嘛，咁原来佢话咧，如果 YouTube 咧俾人哋即系 check 到嘅话咧，你嗰条 channel 咧就会永久被封闭噶啦。一切都系希望咧，喂，唔好造假，老友。留言好啦，呢啲基本门槛咧就系我即系认识咗嘅第一步啦。然后第二步系咩咧？ 嗱假假地，即系我哋咧，好似都叫做喺嗰、那个即系电视部都拍咗一轮嘢啦，出边又接下啲嘢嚟做咧。你以为咧，你已经对电视嗰个行业或者个拍摄咧，你有啲认识，但我发觉原来咧，你唔系亲自喐手喐脚去做咧，原来你都系隔行嘅。咩意思咧？嗱，譬如我哋出去拍嘢嘅时候咧，佢有晒啲人打灯啊，台灯声齐晒噶啦嘛，啲机点样摆咧，啲导演啊、摄影师帮你安排好，喂，你埋位就得噶咯。即系如果你悟性好，你又肯八卦，你主动啲嘅，你会学到少少嘢咧。但系毕竟你真系可以拍拍啰柚咧，坐喺度就拍嘢噶嘛。但系而家就真系唔同晒啦。上一次我同佢拍摄嘅时候咧，出边就唔够光，于是乎咧，我哋两个就企咗喺度，惨啦！原来就用室内嗰几盏光咧，系真系唔够嘅，会黑面嘅。然后我哋就开始谂啦，点样解决呢个问题呢？如果要打灯嘅话咧，盏灯要摆落边度先啱咧？嗱，唔好话打灯啦，净系嗰个镜头嘅摆设咧，可能你话咪就系摆部镜喺度啫嘛。原来摆前、摆后、摆左、摆右咧，究竟你个岛会唔会令到你个头咧太肥太窄啦？赚得会唔会太多咧？即系呢啲你听落去咧，可能如果你系行家嘅话咧，你就觉得喂呢啲入门 A B C 嚟嘅啫。但系咧，而家你要亲自自己去解决呢个问题咧，原来你真系发觉哇！有好多学问嘅，只能够话咧，以前自己咧，即系你唔系亲自动手咧，你就真系隔行如隔山。等于如果你永远咧靠嗰个导航地图带你去嗰个目的地，你唔自己亲自就咁揸次嘅话咧，你系学唔识嗰条路线嘅。所以我觉得咧，即系短短地两次嘅实习嘅过程咧，你会发觉系几有趣嘅，同埋你发觉咧，而家呢个世代真系唔同咗。如果喺十年前咧，你唔可以喺一啲主流嘅传媒度亮相啊，你冇一个即系嗰啲主流嘅地方俾你发声嘅话咧，你就会觉得屈屈不得志，你会发觉你冇机会咧可以贡献到自己。但系而家即系佢嗰个名词叫做自媒体啊嘛，即系你自己已经系一个媒体啦。咁如果你可以拥有呢一啲嘅频道嘅话咧，当然啦，同主流嘅当然仲系会有一啲差别嘅。但系你会发觉咧，原来呢个世界真系广阔好多噶，唔单止系讲紧话你做节目嘅朋友，你可以有多啲嘅地盘去发声。喂，其实你作为观众都系噶、哦，譬如而家咧我揸车咧，有阵时我除咗听即系自己本地啲电台之外咧，我而家会多咗个习惯就系咩咧？听人哋嗰啲 YouTube 嘅频道，可能系听紧远自台湾啊，外国咧，你真系可以成为咗咧，你系同步噶，即系你咩叫世界大同咧？可能喺好多地方未必做到。但系喺听呢一啲节目上面咧，其实你真系可以做到。喂，人哋七点钟有 live， 你又可以听下究竟台湾发生咩事嘅。多得呢个互联网，多得呢啲自媒体咧，而家你真系选择系会越嚟越多嘅。系我知道，其实而家系啲十几岁嘅小朋友已经识做噶啦。咁我呢啲迟啊嘛，为时未晚噶。喂，真系要多多支持，大家要多多支持呢啲科技，学习下点样进入呢个互联网嘅自媒体世代。 从来嫌我贪玩，未答话，像你用心电磁冷淡，未有看留言，但仍来接通再调查。难要不死心，计划迎合你，你面前我目前是转机，提早改变一生，心跳在掌心，我是男友，你像路人。敏感偏心，动魄的时分，好角色已经慢慢变心，张开了胸襟，肯壮烈牺牲，决定陪你翻天，不怕地震，忘掉没有可能，不信命运，凭着决心争取你一吻，全速拍下这伏线。 风骚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东东何远东。 风骚快活人， 听过有方力申嘅自导自恋吓，而家十一点五十分噶啦，气温廿六度，相对湿度话91%啦。 系、哎、啊， 雷公跟到你去到一点钟。 电话号码187238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讲下元朗区有啲咩好介绍。 系 啦，咁、 okay、 我哋稍后12点咧就听接你电话噶啦吓。 好啦，喂，嗱，系咪我哋一齐分享一下呢一个厕所奇遇记啊？ 厕所奇遇记， 定、 那、 系、 個、 你有冇第二啲奇遇记想分享？ 阿田依排好中意厕所，我睇嗰啲标语咩大啊小啊， 系啊系啊。 嗰啲。 唔系，还都系呢个都啱数嘅，因为咧呢度有个港妈喺度，其实佢真系可以俾啲 tips 咧，我哋啲听众嘅。因为琴日咧就有张相咧就登出嚟，系我啲同学咧都 send 埋俾我。咁咧佢哋就话啦：，喂，有冇人识呢个妈？个妈走咗去边度啊？有冇搞错啊？咁样抌低咗个B B 仔喺度都得嘅，咁样即系令到全城恐慌啊！ 系 呢啲字就好泛滥噶啦，但系真系琴日全城恐慌。原来咧就话咧有一个餐厅里边呢个职员咧， 系 佢就留低见咗有个 B B 车就摆低咗喺度， 系 上面有个 B B 噶， 系 咁而且咧仲要食客咧之前同佢讲就话喂。睇住一阵先，我转头翻嚟可以去厕所咁样。 系肚痛啊嘛。 系啦，点知转头就转咗咧，成起码半个钟头都冇见人。咁呢个侍应咧就开始心急啦，佢话死啦，唔系玩弃婴事件系嘛？ 系，咪真系坚惊嘅。 系啦，仲要唔知点解喂阿田可以帮我解一解话，点解咧？佢话咁啱咧喺个 B B 车度咧，仲会揾埋咧有出世纸嘅。仲要个出世纸咧，唔知点解啲人揾到咧就话咩？唔知有爸爸名定冇爸爸名咁样咧，就话喂。惊咧，点解会即系连出世纸都带埋？究竟会唔会咧？就 系啦，咁呢个真系好大嫌疑，就系话不过 系啦，我就想问阿妈妈嘅，即系几时会唔会带埋出世纸出街噶？ 佢好 可能系做证件定咩啊 ？B B 嚟噶嘛 ？B B 嚟噶，分子车噶 ，B B 车真系系啊，可能佢系啱啱攞出世纸嘅啫。即系因为攞咁佢即系譬如佢申请咗，咁跟住佢攞翻嗰张叫出世纸，咁咪又喺度咯。 即系可能系咁啱系咁 嘅 啫。 又或者申请证件咧，因为咁细个 B 咧，佢都要攞出世纸嘅。就算连攞永永啊，佢十几岁啊，佢申请护照佢都要攞出世纸出去。 系啊，我家姐仲系攞住嗰啲出世纸，一过关就哇成沓嘢咁攞出嚟。 都要噶，咁所以又唔出奇嘅。 系啊，嗱，因为嗰张出世纸啊吓一吓你啦，就会以为佢唔系想交代啲咩啊，即系重要事情啊咁样。 唔系咁放都放喺呢个餐厅，咁佢都即系丰衣足食啊。 系啦，咁结果去到最后咧，就真系惊动埋报警添啊，知唔知啊？因为咧网民咧有啲咧就直情已经即刻影相啦，然后喺网上面搜刮啦，我又谂唔明佢点刮到出嚟嘅啫。 唔系咁有晒出世纸啦嘛，咪即系有埋父母嘅名字。 可能系惊大家会有啲咩事啦咁样，咁然后咧直情就有埋即系警员就到场啦，因为个 B 咧其实得一个月大 嘅 咋。 系啊，真系初生 B B 嘅，咁就话发生咩事？点解会赖低咗个 B B 喺个茶餐厅系嘛？ 系啦，系啦，个冰室啦，喺柴湾嗰度。好啦，差唔多半个钟啦，廿五分钟之后咧，佢话嗰个妈妈就翻到嚟食肆啦，咁咧佢一见到就咩事啊？使唔使咁多警察围住个 B B 车？ 系啊，发生咩事嘅间茶室？即系嗰间餐厅嗰度。 系啦，跟住佢就喂太太，你赖低咗个 B， 成廿五分钟，我哋惊有咩事，报定警，你究竟咩发生咩事咁样？跟住佢话佢嘅原因就 系、 是。 系啊，好简单 啫， 系 厕所 超简单呢个原因，简单又好合理噶嘛。 系啦，佢就话厕所排长龙， 哦， 所以咧佢仲要 拉肚子。 系啦，佢话呢间茶餐厅就冇厕所， 系啊， 商场 系啦， 商场厕所特别系女人啊嘛，女厕系排好长龙 嘅， 系咪先？佢话我就搞唔掂，所以就等咗咁耐，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咁样。 系啊，即系咁嘅啫。 好啦， 咁但系问题系啦。咁佢一个人， 作为 妈 妈，请问你觉得有冇更好嘅方法可以处理？ 佢就系新手妈妈添， 系啦， 啱啱 呢佢后生噶，廿九岁呢个妈妈，啲底都俾人起晒噶啦， 系 咯， 系啦， 犀利， 新手妈妈带住个 一 个 月大 嘅 B B， 但有推 B B 车噶， 系 推 B B 车噶，究竟有冇帮助咧？对于一个妈妈，如果想一个人上厕所嘅话， 系咯， 系啦， 请问你阿田，请发言， 认真。我从来喺阿 B， 即系喺两个细路咁细嘅时候咧， 系 点我隔篱都会多个人，唔系阿华就系我阿妈。 我以为佢话喺佢两个细路咁细嘅时候咧，佢未肚痛过， 系从来都 我从来未肚痛，我一定唔会屙嘅。 真系屋企人都担心，冇一个咧够胆系一个单对单即系一个大人加个 B B 咁样走出街嘅。 即系真系可以做到未试过啊？ 冇试过，所以咧即系因为你真要谂到嗰个画面噶嘛，你真系唔知会发生咩事，同埋。你一個人仲要推住 B B 車，你仲要搭上搭落喎，你 係啊係啊， 你就算搭的士啊，你都係輪盡噶嘛。 但阿天啊，唔係個個好似你咁幸運啦，有阿媽啦，有咁多咩工人姐姐諸如此啦。我如果就係一個推 B B 車，我肚屙點算？係 啦，我都有諗， 幫幫手， 我都有諗過呢個畫面嘅。 係啦， 係啦，我真係會帶埋個阿 B 去。真系啊，认真啊，即系个厕所有残次噶嘛，叫做残次一定摆得落你嘅 B B 车噶嘛，咁你咪喺嗰度咯。 商场厕所 一定有， 会唔会兜踎嗰啲会冇噶？ 唔 会 有啲商场厕所好兜踎嘅， 有啲系真系好兜踎嘅。 系啊，个厕格都好细噶咯。 唔系、啊，嗰、那个伤残厕所、 啊。唔系啊，我话你喺商场里边会唔会有伤残厕所啊？ 而家应该好似 大商场就有咯， 大部分。咁你咪去揾过咯。 如果真系冇啊， 肚痛噶嘛， 肚痛、啊。唔系我哋嗱，我哋按部就班，我哋唔系想怪佢，我哋话喂佢下次都有机会再肚痛噶。系啦，请问仲有啲咩方法咧？阿东东头先就话喂，如果日本嗰啲就正啦。 系，因为我就系走去日本嗰啲洗手间入边睇下嘅啫，唔系肚痛嘅。咁跟住我就觉得，咦，哇，真系几好喎！佢啊，直头有个即系婴又唔系婴儿篮，小朋友篮咁样俾你摆个 B B 咁喺度。 系啊，而家好多男厕都有噶啦、哦啊，会写埋咧有即系不嗱女厕会一定有啦。 系啊， 男厕咧都有个 B B 兜喺度嘅，不过问题嗰个系初生 B B 啊嘛， 一个要坐唔到嗰度， 可能坐噶嘛嗰个位。 嗱，我哋要研究一个问题，究竟香港嘅厕所大部分你即系嗰个 size 咧，容唔容许你连人带车？塞埋一齐入去厕所， 普通就唔得啦，一定有双层厕所咯。 系啦，嗱，譬如你如果你要开大嘅，即系其实女士开大同开细，即系都入厕格噶啦嘛。 系， 佢个 B B 车已经入唔到去， 冇可能啦。 男嘅都仲。男嘅如果你唔系开大嘅，你都仲可以摆喺一个位啦。 但系问题系，我想话，但系问题系，你点算都唔会赖低个 B B 喺个茶餐厅，咪冰室嗰度。 好啦，咁如果真系，譬如话我哋已经推敲咗咧，嗰个位系唔够塞埋个手推车入去嘅。咁如果嗰个茶餐厅可唔可能咁样咧？嗱，又再问阿田妈啦。 嗱，唔系啊，东东佢屋企做茶餐厅嘅。 唔系，我同个伙计，我同个伙计即系讲到明，我喂，我转头翻嚟嘅，睇住安唔安全咧？ 即系当你系一个侍应啊？ 安唔安全咧？ 哥哥仔，我唔使问下。哥哥仔啊，我咧好肚痛，我唔得噶，真系呢度又冇厕所，我个 B B 咧摆喺度，你帮我睇住下先啊。我去完就翻嚟噶啦。咁你哋你系嗰个侍应？ 唔系嗱，认真，如果我侍应嘅。我会 OK 嘅，因为我唔系要又要控又要凑啊嘛，佢摆 B B 车，喂，好好多咯，摆 B B 车，即系我都系望实佢啫。 但系我觉得首要条件一定要系熟客咯，即系嗰个唔系 都系嘅，好好多 系啊，你好好多，你起码知道，诶，佢咪因为住喺嗰度啊，你起码日日知道佢。 但系如果唔系喎，我可能我在啦遥远的附近，我想特登去元朗嘅，我唔喺嗰度住嘅。 咁啊，但系如果生客嘅，你系咪会惊佢走佬啊？ 梗系咯，唔系因为始终小朋友摆喺度， 哇，你咪唔帮系嘛？ 我真系推唔到佢， 我肚屙，我肚痛，忍唔住。 但系点解调转作为个妈，你又放唔放心？ 我又系唔明点解。 茶几嚟帮你睇住咧，喂，茶几落单都好忙噶啦嘛， 系啊， 佢点帮你睇埋个细路？ 同埋咧，睇佢嘅情况咧，佢应该系冇讲低交低落去俾个茶即系餐厅里面嘅人咧。如果唔系，人哋点会报警？会廿五分钟个 B 仲喺度？ 唔系嘅，就算你真系有讲低，你都惊噶。喂，你讲低话你去厕所，边有厕所去廿五分钟噶？即系你想象唔到噶嘛？你咪顺便去 shopping 啊，大佬，你惊噶嘛？ 认真嘅呢件事其实匪夷所思，同埋有啲惊嘅，即系不论系个阿妈又系即系 个谂法问题， 摆低个咁初生 B B 喺个茶餐厅， 但佢冇第二个方法。我从佢嘅角度， 我觉得有咯。 点样咧？ 认真 嗱，你真系话揾残次啫嘛？如果真系揾唔到咧， 即坐的士翻屋企。 肚痛 都忍， 不过佢都忍咗廿五分钟先去到啦。 我觉得应该 系 推埋个 B B 入去洗手间入边个洗手位嗰度咯。 但系洗手位咪仲危险？你闩埋到厕板，你喺里边开大，出边就你睇唔到佢噶咯。 唔系啊，咁起码女厕啊嘛， 女厕冇拐子婆嘅。 唔系我知，但系相对地好似冇喺餐厅咁危险咯。 系啊， 一系就新闻处。 新闻处俾人有咩分别啫？ 喂，新闻处系属于一个管理有个机构噶 嘛？你知唔知我责任摆咗喺商场？唔系， 如果两害取其轻，你拣茶记定拣管理处啊？我拣管理处啦。如果我真系要咁样嘅话， 嗰个 reception 姐姐都会觉得，喂，你咩事啊？我可以，我系只得喺门口睇住你， 啊、 等你去埋厕所出嚟。 系好热闹啊！如果你都有意见嘅话咧，网上留言都欢迎你提供。 使用塑胶饮管。可以到注册药房购买，或者向餐厅同酒吧等提出要求，否则食肆不得展示塑胶饮管或者搅拌棒，而棉花棒亦都只可以用于医疗同科学用途。环境、食物及香蕉事务大臣高文浩话，咨询获得压倒性支持。英国每年估计使用47亿支塑胶饮管、3亿2千几支搅拌棒同18亿支棉花糖、棉花棒。其中一成棉花棒棄置在馬桶，直接經污水系統流入大海，嚴重破壞海洋生態。 當局相信新措施每年可以節省幾百萬英磅，用來清理這些海洋垃圾。天氣方面，同一度廣闊低壓槽相關的雷雨帶正是影響廣東西部沿岸，並逐漸向東移向珠江口一帶。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的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吹和緩東至東南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來幾日天氣不穩定，雷暴警告的有效時間去到今日下午1點，現在氣溫26度，相對濕度 90%。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7344点，跌361点，成交金额493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67点，跌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890点，跌150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29.6，跌9.4；盈富基金27.75，跌2毫；建设银行6.23，跌6仙；工商银行5.59，跌3仙。美团点评59.5，跌2.2；华夏沪深341.5，跌3.5；信宇光学科技69.5，跌4.5。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9，英镑9.928，瑞士法郎7.783，欧元5.396，加元5.837，新西兰元5.094，欧元8.7522。每百日元对港元7.11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113。日经平均指数报21154点，跌128点。港金现价报11922蚊，无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2.61美元，卖出1273.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啦，而家龙尾就去到北拱街。路面方面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仍然都系挤塞，龙尾就去到东山台。喺九龙协和街落翻去观塘道啦，近住开源道回旋处一段挤塞，龙尾去到物华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繁忙，龙尾就接近果栏。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马鞍山沙安街啦系有水管紧急维修，沙安街近住乌溪沙站公共运输交汇处入口咧慢线仍然封闭。最后卫生署提提你唔好长时间坐喺度，记得抽时间喐一喐，松一松啊！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我是凌子维，师兄祠堂开张咗个零月松啲啦。 祠堂叫李三伟，宾仔嗌一格子维。 好开心㗎，因为呢我哋嗰啲特别节目啊，灯光熠熠耀祠堂呢啲呢好好反应啊。如果你未睇但係你又想迟啲参与嘅话呢，方法非常简单。就係 search,CHING, 中文字祠堂。我哋喺个 page 度见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2，斌仔阿一凌子维师兄祠堂。 为鼓励各部门提升服务质素，政府举办2019年公务员优质服务奖励计划，其中的最佳公众形象奖会由市民、立法会议员和区议员一起选出。政府委托的研究顾问会在4月30号至7月初抽样做电话调查，了解大家意见。想知多啲，可以打2231-3882或浏览优质公共服务网站 www.serviceexcellence.gov.hk。 Hello， 大家好，我是胡定欣。香港是一个我很喜爱的地方，我的事业、家庭、人生全部都在这里。我亦都很幸运演过很多很好的角色，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无论戏里戏外，我都有一个做人的宗旨，只要你找到你自己的目标就坚持。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这么近，那么远， 在那遥远的附近， 在那遥远的附近之， 你唔系未去过啊？ 你唔系未去过啊？ 元朗，今日我哋去元朗 区，系啦。咁啊，元朗有啲咩好地方可以去玩啊、食啊、行啊、影相啊，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4388啦，同埋网上留言咧都冇人欢迎嘅。 我哋两位拍档，特别阿东东，元朗熟唔熟？ 我以前喺嗰度教书嘅人。 哦，系啊， 我喺元朗剧院嗰度教小朋友戏剧。 OK， 身体啊！当年我喺元朗个剧院入面咧，即系我系同所有居民打成一片， 哦、 因为我哋教嗰个位咧系大堂嚟噶，即系喺个 lobby 嗰度教噶。咁所以咧系无论你几点，一朝头早咧、晏昼咧，都会听到我喺度教小朋友咯。 哦，咁元朗有咩介绍啊？喺你当年嘅体验里面， 其实元朗咧有好多好细间嗰啲食店咧，系真系好好食嘅。咁以前咧。之前有一間西餐廳咧，就係喺元朗劇院附近噶。係咁，跟住咧，我食咗唔知五六年咧，跟住咧佢就哎呀冇咗啦。但係有一間咧，車仔麵咧依然都仲喺度嘅， 係咪都依然好味？ 辣汁嗰間咧，我記得佢好似市區而家都開咗一間，但係元朗嗰間係總店嚟嘅。以前咧喺啲棺材鋪隔離嘅。 哦， 係啦，咁咧嗰個咧老闆咧係好有即係 style 嘅，即係你叫嘢食咧，你如果叫慢半秒咧，咁佢都會即係 都會俾面色你睇㗎啦。 俾面色你睇啦。 哦，即係原來呢啲咁有特色嘅老細咧，就唔係淨係得澳洲嗰間先有個，元朗都有個。 係啊，我仲未講完佢最特色系咩呢？就系佢会要叫你一次过，譬如车仔面啊嘛，凤爪、鱼蛋、猪大肠，嗰啲猪大肠好好食噶，我好少赞人整猪大肠好食，佢系我食过，佢真系好好食嘅。咁然之后猪红咁样啦，譬如你咧一次过叫晒，你真系一定要叫。即係叫曬喎，一次 咩叫叫曬？哦，即係你唔好分開幾次攞， 係你唔好咧又諗下， 即係幫我諗下，雞翼好啊，定係豬皮好咧咁樣？ 魚蛋一定俾人鬧嘅， 係啦， 係啊，係 啦，即係新唔新鮮咁樣啊？嗱，佢真係要排隊排好耐添嘅。咁原因係咩咧？佢會擺到咧，即係好係一盤藝術品咁咯，即係嗰啲 嗰兜豬紅擺到藝術品噶嘛？ 佢擺落你碗車仔麵啊，係好靚，佢執到好靚，即係魚蛋一定要擺依個位，然後你雞翼橫橫地，佢就一定要咁樣擺，佢係砌好曬俾你噶。 但係因為唔同餸有唔同顏色噶嘛，可能砌出嚟就會有幾種顏色噶嘛。 佢真係即係好有 style 啊， 係啊， 即係食食下我開頭咧第一次 經濟嘛嗰個消費， 經濟嘅都算係啦。我開頭第一次去咧就真係又係諗嗰啲。即系我都要咩面好咧？咩面啊？我咋 即刻走咗。 你要咩啊？ 哇正， 系啊， 导演一样喎、啊。Next 真系 next 啊， 系 系。但系之后就我就都有同个老板熟咗之后就话，哎呀唔好意思啊，即系我 头先咗一次， 系因为第一次啊嘛， 系啊。元朗咧，我嗰阵时我去咧，我记得第一次真正踏入去玩系咩咧？睇嗰个小湾鳄贝贝。 哦， 嗰时咪话咧喺嗰度发现咗小湾鳄贝贝啦，跟住咧嗰时就盲中中咧就跟住啲人就走过去咧，真系我想话呢个感觉咧，人生路不熟到一个地步咧，你真系想问路噶，你完全都唔知嗰度咧咩地方咁样咧，跟住太耐啦已经唔记得咗咧，但系咧你感觉就话哇唔系咁热闹噶，我记得好似由大马路嗰度出发咧，又唔知点样再行咧，终于就见到人哋咧就即系行到个大水渠嗰个坑渠位嗰度咧，就条小湾鳄仔嗰度。跟住就全世界喺嗰度影相啊， 系啦， 就 係 讲 紧 捉嗰下咯，系啊，嗰阵时我印象就係嗰度， 哇，你咁脱地即刻走去嗰度睇， 系啊，嗰阵时究竟系咩年份嚟嘅咧？已经系，我应该做紧嘢噶啦，应该系，好耐啊， 十年啦，系咪啊？ 系啊，咁然后我去嘅次数真系唔多啊，第二次去嘅时候咧，嗰阵时就坐住同 friend 嘅车咧， 系， 佢又特登话喂即系真系好靓嘅，话入去买凉粉。就去嗰个咩仔嗰度，咁嗰阵时我呢度笑话讲咗几次嘅，因为我未食过啊嘛，咁咧我哋一行有三人啊嘛，我去到就话唔该三碗咩凉粉啦，个老细望住我佢话你有几多人啊，跟住话你睇我唔起啊，三个，三个你嗌三碗，我再讲多句你睇我唔起啊，几多钱碗啦、 啊？ 我冇记到成嚿水一碗咁， 系啊， 跟住话吓咁贵噶，我问下佢俾唔俾钱买咁多先，跟住我即刻问我 friend 我话。 你傻噶，三个人买一碗都够啦。 系啊， 我话三个人买一碗点食啊？跟住我望住，我明啦。 系啊， 面盘咁大，大佬真系 汤碗咁样俾你。 系啊，即系嗰阵时量饼啊嘛，第一次买啦，系 啊，我就先知呢家嘢咯。 而家咧又即系元朗，佢话元朗人咧就即系比较少去食嗰间噶啦。 系啦、 啊，佢自己当地咧都自己有好多咧唔同嘅食甜品嘅地方， 系、 啊、会介绍嘅。 系、 啊，就算系买老婆饼嘅，大家都唔会去买嗰啲。 老字号系咪？唔系两间都老字号嚟。 系两间老字号，但系佢哋会买一间佢哋自己 大嗰间。 系啦，大嗰间。 系啊， 系 啊。嗱，咁啊，所以大家首先可以打嚟讲下啦，即系如果你系元朗地胆嘅话咧，有啲咩嘅介绍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啦，咁样。 咁啊，之前咧同阿士兵倾过阵偈头先，咁咧佢话咧，喂，其实咧佢话咧。古洞啊，佢话河上乡咧，咁啊，即系大家可以去嗰度行下啦，即系风景睇啦。佢话再行入去咧，个顶顶嗰度咧，佢话有个豆腐厂噶、 哦。 咁豆腐厂咧，一来你可以去睇啦，咁啊，兼且你知咧，豆腐厂就好多豆品制豆品制品噶嘛。咁咧，佢就话咧，你饮豆浆或者系食豆腐花， 系 只系俾一个价钱。 啊哈。 就可以任 食 任飲任食佢嘅豆腐花去啊！ 即係豆腐花放題喎， 係啦，係喎。但係你只係俾一碗，譬如佢話飲豆漿咁，你十蚊杯啊，可能你十蚊可以飲三杯咁啊，你咪飲三杯。 咁佢唔蝕到豆漿咁嘅樣， 會好平嘅咋？係手工飲機 喎， 你唔通真係攞埋個水樽入去入埋？ 喂，你俾下錢去到啊？ 我唔食咗三杯， 佢瀨尿都翻嚟啊！佢都飲㗎，真 係。但 係 佢就係話可以咁樣。大家就可以去试下去呢个豆腐厂 行 下 啦。我网上面咧，你知我手头上有一个咧，就系、是台湾人嘅旅游网页嚟嘅。 系啊，其实咧去睇下人哋游客咧嚟香港，跟住咧睇下佢嗰啲博客写咗啲乜嘢嘅旅游记咧， 好得意 嘅。 佢咧首先咧嗰、那个台湾游客咧，佢点介绍咧？佢就话啦，正如咧香港人去台湾咧，好少去三重一样。即係呢個地區，我哋好少聽噶嘛，你都係台北啊，嗰啲咩信義啊，你嗰啲地方嘛。佢話台灣人也很少去香港的元朗。首先一個對比啦，咁然後咧佢就話啦，但是這個地方很值得去，點解咧？佢話住元朗的人咧很 local。好少会见到性感辣妹同埋着西装嘅才俊， 系 嗱啱啊，系咪先？佢话咧同中环、铜锣湾咧有好大分别嘅。佢话一嚟咧元朗，一嚟到元朗就已经有一种好独特嘅感觉啦。佢就话咧嗱，呢个咧唔系旅游区嚟嘅，亦都唔系翻工嘅地方。佢话咧系香港人真正生活嘅地方。佢认为咧油尖旺咧一早已经沦陷咗俾游客啦。佢话呢度先至系真正香港人嘅地方。重复两次，而记住头先呢番对话咧，呢番说话咧 系 由一个台湾嘅 blogger， 佢就介绍呢个元朗咧，就俾佢台湾啲朋友咁样。哇，佢睇似乎咧游客咧对元朗咧嗰个观感评价咧非常高分嘅， 系 即系佢会觉得呢个 系我哋即系佢想去认识嘅， 系啦，未被污染嘅一个好去处咁样，真系。 同埋元朗咩平山嗰度咧，我都喺平山嗰度有个文物径，即 系 邓氏宗祠嗰度。 系啊，呢度都系好多介绍噶，邓氏宗祠。 因为我都喺嗰度做过嘢噶，系我 做过啲乜嘢啊？ 我喺嗰度介绍个邓氏宗祠咁。 哦，即系嗰啲导赏团嗰啲啊？ 系啊，我喺入边做啊。又 考下你啊！ 哇，我即刻要 睇仲记唔记得先？ 系啊，嗱呢个邓氏家族喺嗰度咧，就个源远流长啦，历史啦。 请讲出三个姓邓嘅名人，系啦，邓丽君咁。 系啊，咁佢就话咧喺呢个八十六世纪咧，嘅时候咧。北宋初，佢话北宋初啊，由广西省咧移迁嚟去广东省呢度啦，咁即系佢哋嘅邓氏家族啦喺度啦，咁跟住咧佢后来咧就建咗呢个三围六村， 系 系啦，咁即系话佢话有呢个上张围、桥头围、灰沙围，同埋咧坑头村、坑尾村。唐芳村、新村、新起村同埋红屋村， 你想问佢咩问题先？ 系咪？即系 我仲谂住咧答边 咯，你哋讲都唔问佢啊！真系，哎呀真系。OK， 喂，听听听众电话先咁啊！元朗究竟地胆有啲咩介绍咧？吓，你系边个 ？Hello，Hello， 你好， 喂，早晨， 喂，系啊 ，OK， 好，等阵啊， 有冇啊？系揿到啦 吓，系 你啦， 系 你啦。 Hello， 早晨。 系啊，细声咗少少，你可以大声啲。 Hello， 早晨。 点称呼啊？ 杨小姐，杨小姐。 杨小姐啊？ 系啦 <Okay. S 2> ，打过嚟嘅，打过嚟。阿桂花子，风骚三宝系咪？ 系啊系啊，元朗有咩介绍啊？ 元朗有咩介绍啊？ 元朗大廠荔枝園啦， 間 莊，有好多騎馬啦，摘荔枝咩都有。 呢個係我同我仔去咗108,000次嘅地方，係真係幾好嘅， 係幾好噶，空氣幾好，有咩都有得食嘅，咩都有得玩嘅，騎馬啦。射箭啦，咩都有嘅。 佢里边仲有嗰啲 冰海，嗰、那个冻嗰个叫咩啊？ 佢有个冰雪世界咁样，嗰个我就冇入过去睇啦。 哦，即系冰雕嗰啲咁样。 系啊系啊，佢喺隔篱有一个噶。 有一个，跟住咧就冬天咧好多人嚟搭旅游巴啊。 系。 落嚟睇九龙啊，啲人喺市区啊， 系 好多入嚟睇。紅 葉 啊， 是 好多年年都有噶。 係，佢嗰、那個農場咧又真係幾好玩，因為點解咧？ 好玩㗎，幾好玩 的。係啊，佢裏邊因為譬如啱僆仔去親子咧， 親子活動啊， 係啦，係啊， 係啊，幾好玩咯，又。行香可以買六， 好啦，個牌子講一次夠啦，好啦，喂，咁你係咪 家族啦？有鄧氏家族，我去過文物。勁啦，幾好啊！嗰度都行過， 係 啊，嗰邊都行過，呢兩邊都行過，同埋大廠荔枝園啊 ，OK， 食嘢啊， 好啊， 行過，好難搭車啊，好多人嘅， 係啊，明白明白。 我喺元朗區原居民嘅。 哦，你係原居民，喂，咁如果咧去啲鄉下地方有冇嘢睇啊？即係所謂唔好去大馬路嗰啲咧，入到嚟嗰啲即係村落啊，有冇嘢睇咧？ 村落有耕田啊、農地啊，而家開咗個農場嗰、個咩小天地嗰個咯，農場嗰個咩而家搭的士都可以咁樣講，唔知話大廠荔枝山莊話。 农场 物啊， 农场物 系咪、有得摘嗰啲提子食噶？嗰度即系 有去过啊，佢都喺里边噶。不过你喺里边咧，仲要再坐住佢嗰架咁样嘅拖拉机咁样咧，嗰啲车咧，卜咧， 系啊， 系啊，再卜都起码五六分钟咧，喺里边再卜多五六分钟，系啊系啊，先入到去啊，真系。 入到去 农 场物啊， 系 叫咩物啊？嗰、 那个 咯 ，OK， 系啊，好啊，多谢你电话先， 好啊， 好啊，唔该你， 多谢你杨小姐， 多谢，拜拜。因为嗰个农场里边咧，就再可以咧有嗰啲即系摘菩提子啊， 系啊，系咪巨峰嚟噶嘛？ 系啊系啊， 就 系 嗰度， 但系好得意，佢讲到明系深圳种子嚟噶。 哦， 系啊，因为即系度度都有噶嘛。 种子香港种啫， 系啊，好搞笑啊， okay, 真系。 喂，我哋咧，阿同事阿 Lu 咧都系元朗人嚟噶嘛，佢有个介绍咧就话元朗市镇公园啊，佢有一个叫做百鸟塔啊，佢可以咧行上顶咧睇晒元朗嘅全景噶、哦。咁啊，跟住咧佢个塔里面咧真系有雀仔喺度嘅，咁啊仲有平山文物径咧。 百鸟塔啊？ 百鸟塔 系咪都喺泳池隔篱嗰度噶嘛？ 应该系市镇公园， 系啊， 佢话嗰度咯， 系啊。 咁佢话行到上顶就睇晒全个元朗 嘅。哦，嗰几靓噶喎， 系啊系啦， 系啊。 咁啊，另外佢话元朗平山文物径啦，咁啊咁啊睇下好多咧旧嘅建筑历史啦，咁仲有好多嘢食嘅。佢话仲有锦田一带咧多咗好多亲子啊宠物嘅一两日嘅亲大自然嘅露营车口可以喺嗰度度假嘅。 系。 咁仲有每年咧农历3月23日不过过咗啦吓，天后宝诞啊系元朗人好重视嘅节日嚟嘅。佢话除咗咧当日咧有几十条村会有龙即系舞龙舞狮出巡啦，飘色表演嘅、哦。佢话元朗咧会封埋路啦，学校咧又会放假、哦。哇，真系大件事嚟嘅呢件。 系、哦。 咁佢就话咧，其实喺之前一晚咧喺大树下嘅天后古庙咧，会有庙会啊，佢好亦都好多表演啊，食嘢嘅活动嘅噃。 哇，天后诞真系会好塞车噶嗰度。 犀利啊！ 系啊， 过咗啦，即系已经旧历已经过咗啦，佢话。 系啊，你知唔知啲旅客咧，仲会介绍元朗去睇咩咧？睇汤车场啦、 啊。哦，啊，即系我哋 喺锦田嗰度， 即系我哋去 买 车嗰度嗰啲。 汤车场，估唔到呢个成为一个游客佢哋嘅景点。特别我见到咧有， 佢真系深度游啊！ 系啊，譬如佢有个就系头先个台湾个 blogger 咧，佢就话：喂，你知唔知啊？港剧咧《拉粉哥》啊，嗰、那个卧底枪战啊，就喺呢个汤车场度拍噶。 喂，系啊，我知啊，我知边个。 系啊，跟住佢叫大家嚟嗰度咧，即系朝圣打卡啊。 反 反而佢哋系会留意到呢啲咯， 系真系会噶，呢啲比较有趣嘅真系。咁同埋佢又话，大家可以试下去买呢度啲街边档咯。佢有啲咧，原来佢话元朗系直情嗰啲即系一般摆地摊嗰啲啊，即系佢对啲游客嚟讲咧，原来呢个几有吸引力。 即系嗰啲跳蚤市场系咪？ 类似，但系佢又唔使，又唔系一个大区域喎，佢随街都摆几张咁样咯。 系嗱，头先你讲开车咧，元朗有一间咧好特色嘅餐厅咧，系专系以跑车为主题嘅餐厅， 系咩？ 佢因为咧，佢全间餐厅里面咧都系摆晒嗰啲跑车相关嘅装修啊，车胎灯啊，车轮台啊，赛车凳啊，黑白格嘅地板啊。佢因为咧店主系一个赛车 迷 嘅赛车迷， 咁有冇侍应会着到赛车女郎 女 郎 ？Racing Queen， 全部都系桂花田咁样嘅，但系佢着住嚟食咩啊？系啊。你仲唔讲？ 过主啦！ 诶咩诶啊，唔好走啊你！ 系啊，再听电话先，你系边个？一八七三八八啦 ，Hello，Hello 李小姐 ，Hello， 系 你啦，李小姐， 李小姐你好， 风骚快活人， 喂， 系啊， 喂，系啊，系啊， 你边度 打嚟噶？唔好意思， 喂，冇问题， 唔使啊， 系咪元朗嘅原居民？ 唔系， 咁咪属元朗嘅都。 经常都有到元朗嘅。 好啊好啊，喂，有咩你觉得系特色啲嘅，即系唔系我哋一般介绍嗰啲行货嘅，你会觉得就值得推介嘅。 元朗呢，我所知呢，元朗呢就近呢、這个横州路啊，即系西铁落嚟嗰边，即系嗰度有一档呢系转弯位嘅，好细档嘅，有个阿姐呢就喺度呢即包就嗰啲糯米糍。咁又多，就皮又薄，真係好食。我请过好多朋友食，个个都话好正咁样。 即係喺元朗嗰个西铁站落嚟，等我哦。 横州路 系 横 州路 嗰间以前呢，依家一系即係嗰以前就系新区啊，即係新区依家起咗好多楼呢， 系 就系隔篱嗰条路。就系嗰档咧，系好细间，就唔起眼嘅。 系， 系嗰 就自家差粉 一家人咧喺度做咧，又有粽啊，有粽卖嘅，又嗰啲切饼啊，好旧式嗰啲切饼啊，同埋嗰啲绿豆嗰啲茶果啊，嗰啲好多 嘢。 哎呀，我而家听到都好肚饿。 我就唔明点解元朗咁多嘢食嘅，因为我哋网上面啲朋友都话咧，哇！你介绍元朗啲美食，开三集铺 啫。 佢真係多，同埋佢多，最緊要係多嗰啲個所謂個體户啊，即 係 唔係全部都係連鎖店 咧？係啊，嗱，依個真係真嘅， 係咯。 我經常我有好多時去到佢都係排隊嘅， 但 係佢嗰度寫明咧就只係賣三盒，一盒入邊咧就得六個嘅啫。 哦， 係 啊， 仲要唔可以俾你大盒曬，佢仲要分，即係話誒每人限買喎，犀利喎呢個。 我想問下咧，你有冇食過咧？有我哋有網上面聽眾咧，佢話元朗人咧一定食過，但係我哋外來呢啲人咧就未必吔過嘅，叫做咧波士曼煮雞。 哦，咁就未食過。 佢話因為波士曼煮雞咧，只雞就唔係全熟嘅，但係又可以食得嘅咯。 好， 佢话咧呢个 Stephen Lee 佢就咁讲咯，佢话咧元朗潮人咧就必食啊咁样咯，系啦，咁然后仲有 想未食过未食过 鳗鱼蛋治咯，佢话原来有好多人都推介呢一个， 系啊，嗰间 喺边度嚟噶？ 佢话喺水车管街，就呢条街名我都觉得 过关啦。到底喺边系咪？ 系啦， 鳗鱼蛋治你应该觉得好，谂起佢个配搭都好味啊！ 系啊，好夸张啊，真系。 仲有仲有嗰个叫做猪杂粉面啊、鸡煲啊，佢话都好好食，必食嘅。 唔系讲开头先阿李小姐咧，佢介绍嗰度附近咧。我记得有一间打边炉咧好出色嘅，嗱鸡煲咧大家都食过啦，佢唔系普通嘅鸡煲，佢系椰子煲鸡啊， 椰子煲鸡都正路啊， 都正路系咪？但系佢嗰个汤咧 系 我系食过，又系我觉得数一数二啊， 定系 佢侍应 攞埋个椰壳出嚟噶会？ 佢会破碎埋佢嘅，首先攞个椰壳出嚟，然之后再整烂埋个椰壳摆落去，好好食。 喂，如果除咗食之外咧，有冇啲咩我哋成日讲话有冇啲鬼故咧？其实元朗多唔多噶？有冇啲咩鬼屋啊、凶宅嗰啲嘢噶？ 我谂啊， 李 小 姐， 李 小 姐 知唔知噶？唔识噶啦嘛。 李小姐即听到走咗啫，好啦，多谢个电话先啦，真系系啊，网上面仲有好多朋友咧，譬如有啲人就推介就话喂，如果要去元朗，大部分都系食咯， 系 啊，头先有冇讲啊？井财街 啊，系啊，有个沙窝粥啊，佢话超劲好味，肠粉又滑啊，嗰条虾肠啊仲大大只添啊， 系 喎，去次次去真元朗一定会帮衬。 但有个景点咧可以好快讲一讲咧，个元朗信义会生命堂咧，佢话系一个中式嘅建筑教堂。即是教堂是西方，但他说这间信义堂呢，他就用中式的建筑呢就作为那个建筑风格。嗱，有兴趣的朋友呢就只可以上网玩一玩，又或者告诉我们听呢，其实元朗呢原来真的有很多华阳共处的地方的。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邓永盈报道新闻。华人置业前主席刘銮雄早前就逃犯条例修订草案申请司法复核，他委托英国御用大律师彭力克处理司法复核许可申请，但被律政司和大律师工会反对。高等法院今日开庭处理，并批准彭力克加入作为代表。刘銮雄一方表示，立法会修订逃犯条例的法案委员会已经被绕过，下个月的聆讯可能是法例实施前的唯一聆讯，因此委托彭力克是合理。刘銮雄在2014年因为贿赂澳门前运输公务司司长欧文龙和洗黑钱，在澳门被判监禁五年三个月，但香港和澳门并没有引渡协议。刘銮雄和同案的南华足球会前班主罗杰成都缺席聆讯。新一期六个居屋屋苑和白居易今日开始派表，下星期四开始接受申请，下个月十二号截止。申请人亦都可以使用电子申请服务。朝早八点前，乐富房委会客户中心外已经有很多人排队拿申请表。有市民已經申請過四次居屋，希望房委會可以優先給申請多次的市民抽中。他又說不介意居屋的座向間隔，抽中已經很開心。有90後市民用白表申請一人單位，形容好像買六合彩。今期出售的六個新建居屋項目，包括何文田冠德苑、長沙灣海德苑、葵涌上文苑、將軍澳雍明苑、馬鞍山錦輝苑和沙田旭和苑，合共4871个单位，以市价59折发售，售价由156万至529万。本土民主前线前发言人梁天琦参选2016年立法会选举，被取消参选资格。他其后入禀高等法院提出选举呈请。梁天琦今朝早透过律师向法庭申请撤销呈请，获法官接纳。梁天琦同意承担所有答辩人的讼费。選舉管理委員會在2016年首次要求立法會參選人在法定提名表格外額外加簽一份確認書，確認參選人真誠擁護基本法。梁天琦涉及2016年旺角騷亂案，因為暴動和襲警罪被判監六年。美國軍方說已經派遣兩艘海軍軍艦經過台灣海峽。美軍第七艦隊發言人說，船艦經過台灣海峽是要展現美國對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的承諾。路透社引述美軍發言人說，執行航行任務的兩艘軍艦是驅逐艦普雷貝爾號和補給艦迪爾號。報道說在中美關係緊張之際，美方這個做法很可能會觸怒北京。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的天氣預測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不稳定，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午一点。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346点，跌359点，成交金额580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67点，跌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890点，跌150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29.6，跌9.4；盈富基金27.7，跌2.5；建设银行6.23，跌6仙； 工商银行5.59跌三仙，美团点评59.3跌2.4，华夏沪深341.55跌咗3毫，信宇光学科技68.8跌4.7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10.32，瑞士法郎1.009，澳元0.688，加元1.345，新西兰元0.649，人民币6.915，英镑对美元1.265，欧元对美元1.115。日经平均指数报21,153，跌129。港金现价报11,922，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73.03，卖出1,273.25。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寻常事，认真做。 茶餐厅入面有一个叫做水煮蛋，即系我突然间又忽发奇想呢个嘅牛奶糖啊，抌落一杯滚水嗰度，即系个水煮牛奶糖。 啱我而家有暗黑料理啊！ 好震啊，揸住嘅时候。 闻下臭唔臭啊？ 阿乐。 哇！ 逢星期六下昼4-6， 的神、思培、阿乐、魔莉， 寻常事，认真做。 约朋友出街吃饭就自然高兴，但是如果能够亲自下厨，这个呢就一定是好要好的朋友了。 当你知道你的好朋友喜欢吃什么的时候，你会愿意做一样这样的事，这种的付出或者这种的用心呢，我觉得现代是越来越少的咯。 今个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播出的艺文谷，欧海星就请来文化人何 Lily 畅谈家传的味道。 食物环境卫生署将会编配湾仔黄泥涌道灵灰安置所，同屯门争取灵灰安置所的20,000+可续期公众龛位。5月15日起，市民可以在食环署网页下载申请表格和了解其他攞申请表的方法，填好之后传真、电邮、邮寄或亲身递交，上网申请都得。6月14日截止，查询可以打2841-9111。 我哋想做后街女孩啊！ 想做后街女孩唔容易噶，首先你要戴 Y 型帽带嘅安全帽。 我知，因为靓， 系咪安全啊？傻猪， 做得后街女孩咧就要戴埋口罩、眼罩同面罩。 我知，因为我哋冇化妆， 因为安全啊，傻猪猪。 要做后街女孩，记住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哋。 配搭合适个人防护装备，开工就无往而不利啦！我哋系 Bingo。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你两个咁鬼迟噶 ？Sorry 啊，甜甜，我哋今朝迟咗起身啦， 加上有塞车，所以迟到咯。 唔好嬲啦，最多今晚咧，我哋请翻你食饭啦。 食唔食都唔重要啊，而家最紧要入去玩啊嘛，我等咗好耐啦，你快啲行啦，仲慢吞吞。哇，排咗咁耐队，终于到我哋啦，耶、！好紧张，好紧张啊！ Hello， 欢迎大家来到主题乐园。 主持人你带位啊！ 而家我哋有最受欢迎嘅游戏《风骚工地》。 哇！甜甜啊，呢、这个就系你好想玩嗰个游戏啊！《风骚工地》玩乜噶？ 哇，系咪玩嗰啲过山车啊、跳楼机嗰啲咁样噶？ 啊，两位靓女，你哋有所不知啦。 系啊，仲有我啊，我哋同一齐嚟嘅。 两位靓女，你哋中意带埋工人一齐嚟主题乐园嘅咩？ 我唔系佢系工人咯，主持人。 啊，好啦，而家啲工人真系冇礼貌，真系。呢个系我哋乐园最新最刺激嘅游戏，里边会虚拟一个起紧楼嘅建筑工地，参加者要喺限时里边喺呢一个危机四伏嘅虚拟工地里边完成一个指定嘅任务，哈哈！成功完成之后可以获得神秘礼品一份，就系我啦，哈哈哈哈。 我讲笑话啫， 我净系想得到呢个神秘礼物啦。 哦，原来呢啲游戏咧都有神秘礼物收噶。啊，咁呢个游戏有咩特别呢？ 就是、你是不是问我啊，定是问你的工人啊？ 不是啊，阿奥迪啊，你有没有听清楚啊？里面是一个虚拟工地，虚拟啊！哦，你咁大个女啊，有冇入过呢个工地啊？吓、啊，我觉得咧，我哋咧根本啊啲细都冇可能有机会随随便便咁入工地噶嘛，咁仲唔算特别咩？ 哇，你咁讲又啱喎，我又真系未入过工地喎、啊。阿先生啊， 嘿、hey, ，你系咪叫我呢、hey. 其实你可以叫我豪仔，如果你觉得同我唔系咁熟嘅，叫我豪豪都得噶。你熟啲定系唔熟啊？ 豪点啊？三成熟定成日 well done 啊？ 诶，呢、這个工人又多嘴啦，你扣你人工嘅，叫你雇主。 豪叔你好啊， 做得好啊， 我要卡文 呢啲系当我系屋企人就咁叫我噶啦， 豪叔。好班都仲得嘅。 Hello， 我叫卡文啊，佢系奥迪。 OK， 同埋甜甜啊。我想问咧，既然玩呢个游戏要入工地，有乜嘢安全措施噶？ 你两个安全措施真系要多啲嘅，你知啦，你哋两个身娇肉贵，如花似玉咁样，话明系虚拟建筑工地，所以我都会为每名嘅参加者准备一套由我贴身为你哋缝制嘅工友进入工地需要佩戴嘅等等。个人防护装备。 阿豪叔啊，第一。就吓两位，我都系要喺一个工友里面啊，要着呢个个人防护装备。第二就系你话你去缝仔，真系一啲都唔安全咯。啊，仲有啊，嗰啲咩个人防护装备，我成身名牌啊，会唔会整烂我噶？咁嗰啲嘢带啲咩上身，包括啲咩嚟噶？ 唔会噶，甜甜，你啲名牌系正版嚟噶嘛，唔会烂。 啊，梗系啦，你知道好啦。 我话俾你知啦，嗱，我哋屋企咧就有人咧系做工地嘅，咁所以咧。我都有听过他们讲过什么个人防护装备，好像就有附有帽带的安全帽、眼罩、口罩、反光背心、安全鞋、安全带等等等。这 么多东西的吗？哈哈，你真的厉害、哎、工人 啊， 到你讲嘢啦，其实你知唔知噶你？ 系咯、 啊，白豆人工啊，工人。 我唔系白豆人工嘅，哎呀，我真系听佢睇佢讲完未啫嘛，一揽惨咁样讲几廿百样嘢，咁多嘢嘅咩？喂，豪叔，你哋会为我哋准备咁多嘢，系冇咁着数啊？ 好啊， 虚拟嘅啫嘛。 我系准备咗两份咁多嘅。 两份啫咩？三文治啊？ 三文治你本身已经是一份啦，你仲食咩三文治啊你？我同你两位细侄女介绍翻先啊。嗱，首先咧，你望一望，望一望啊， 望边度啊？ 你睇下你哋嗰对桃花眼，真系入到工地唔可以唔戴翻个防护眼罩，等我帮你轻轻戴上先。 哎呀，豪叔，等等先，等先。 咩事？咩事？ 我咧就见到啊吓，我又已经戴咗眼镜噶啦噃。 你有冇戴眼镜？我唔想知。 我话咗俾你听有啊，嗱吓，框框声噶。 我呢副啊， 仲要戴一啲咧，咩？个人防护眼罩啊，咁系咪真系有用噶？乜戴上戴我咪好重？ 个防护眼罩前面冇个人嘅。 哦，好啦，防护眼罩。 我冇介绍过有集体防护眼罩啊，你谂多咗啦。 即系我自己个人啊嘛，咪即系个人防护眼罩咯。 咁咪系咯， 不如 你有两只眼都会个人呢？ 诶，等等先。其实咧，工人工友咧有好多时 咧，你都叫佢真名啦，你都叫佢工人啦，系咪？系咪先？ 唔系一个工友啊，卡文。 卡文啱啊，系继续啊。 其实工友咧好多时都要需要用一啲化学品，咁、又或者佢哋工作嘅地方咧会有尘埃啦、气体啦、烟雾同埋辐射等等等嘅问题，全部都对双眼好大伤害噶，所以一定要佩戴合适嘅防护眼罩。 冇错， 哦，知道。 你知唔知啊？里边会有好大烟嘅。 吓，咁咪会一间朦朦胧胧咯。 所以佢哋两个只眼入到去就变咗 smoky eyes， 好靓嘅，但系。你个工友就要戴防护眼罩，我唔想睇到佢只眼变咗烟熏鱼咁样。诶、除此之外咧， 烟熏鱼嗰个系你系咪啊，豪叔？ 我亦都为你哋嘅性感红唇准备咗口罩喎、 哦。关咩事啊？你遮住个口罩咪睇唔到嘅？ 哇，有埋口罩添啊！咁啊啱晒啦，可以用嚟咧阻隔空气入边嗰啲尘埃啦、有毒气体、烟雾等等等等啊！ 啊，又等等等等啊，等几耐啊？等等等等， 等一阵得噶啦，等一阵得噶啦。 戴住啲咁嘅口罩啊，梗系可以阻隔空气中有害嘅气体啦，想呼吸。 即係正常啲都好似好困難咁樣喎。 冇錯啦，我就係 hold 住佢哋呼吸唔舒暢嘅時候 咧，跟住你就學嚟人工呼吸啦。 係冇錯啦， 成人之危啊！你一好叔， 我收得佢哋人工，我就要俾翻佢哋有得呼吸，所以呢個係我提供嘅人工呼吸。就唔係嘅，係因為我哋畢竟係一個大機構啦，所以我哋會有喉管式嘅面罩嘅。如果再加埋呢一個儲存式嘅氣樽，哇，可以供應充足嘅氧氣俾啲工友。就算佢哋要去到一啲氧氣唔足夠嘅地方，例如四對口唇貼埋一齊，呼吸唔到外邊嘅空氣，都唔怕會缺氧啦。 四片係嘛？四對咩啊？眼罩。 你有啲經驗咩？你講咩你？ 哦，原來係咁，講完一輪啦，講埋啲乜嘢啊？我想問啊，呢對手套咧就好似我哋隔離屋做家務誒，經常戴嗰對膠手套咁啊，擁你咁啊，係咪咁都得啊？ 哎呀，甜甜呢、這個同嗰對手套都差唔多㗎啦，但係咧工友開工嘅時候咧，經常都會接觸到一啲可能會刮損手嘅物件，咁啊為咗防止刮傷啊、皮膚感染或者甚至被啲化學物品侵蝕咧。咁所以咧，一定要戴翻呢一对防护手套，爱嚟保护翻你双手噶。 你睇下你个 friend 啊，奥迪只手， 系啊， 完全好似戴咗无限宝石喺度咁样。 咁又系，喂，我都有嘅就系。 所以咯， 系啊， 你的手指全部都系无限宝石喺度啦，佢受化学品侵蚀咗啦，已经。 喂，咁呢顶系安全帽，好得意喎。咁不就点解咁多条带棘住晒嘅？咁点戴落个头度啊？ 你未见过带嘅咩？ 我有通常都系冇嘅。 哦，咁呢个年纪，呢个年纪唔使噶啦，原来咁快已经。 关咩事啊？ 我唔系你嗰年纪大啦，你嗰条背囊后边唔使有嗰条咧放狗带啊。 我嗰个山 系 嘛？ 系啊，嗱，我话你听啦。 你好了解噶喎，豪叔。 呢一顶啊，就系配有 Y 型帽带嘅安全帽啦。劲过嗰个名牌嗰个 Y 字头啊，呢个好紧要啊，呢个。 哇！你哋竟然有配有 Y 型帽带嘅安全帽啊，犀利喎！ 多谢你捧场啊！ 你好似点样？你好似好认识咁样。 佢变咗开文 啊！ 好开文 啊！多条带就会有几咁犀利，讲到好似巴闭咁样。有冇睇条型啊？ 我睇过啲报道话，根据过往嘅工业意外数字，人体从高处堕下系导致严重工业意外嘅最主要成因嚟噶。 哇，咁恐怖嘅啊！咁所以咧，啲工友咧要正确咁样使用一顶有 Y 型帽带嘅安全帽啊，万一咧有意外咧，工友啊喺高处跌落嚟咧，都可以有效咁样减低头部受伤嘅程度，甚至系死亡嘅机会。 啊，即系咁样嘅，你哋又有帽带啊，又冇帽带啦，咁又 Y 型帽带啦，咁即系嗰啲咩帽带咧，安全帽啊，有啲咩分别嘅啦吓？ 梗系有啦，首先，万一工友从高处堕下 ，Y 型帽带就可以防止佢顶安全帽飞脱，咁就能够有效咁发挥保护头部嘅作用啦。 冇咁易甩罩啊！你明唔明啊，工友？ 啊，我明啊！哎，我知道扣得好紧嗰啲。 系啊， 即系好似你平时扣好嗰啲带，咁而家咧就扣好个帽带之后咧，咁啊工友喺高处工作弯腰或者抬高头嘅望嘢嘅时候咧，帽带啊都可以能够防止安全帽去松脱。又或者咧，防止嗰顶安全帽咧喺高处咁跌落嚟，因为跌落嚟咧系会整伤地面嘅工友噶嘛。 哦，即系好稳阵咁戴喺个头度，唔会甩嚟甩去，又唔会跌落街噶嘛。 系啊，你再讲就我个对白都一样噶啦，唔好讲啦。所以咧，唔好睇少顶 Y 型帽带啊，可以帮助工友避免好多意外噶。你话同你系咪一样咧？ 系啊，即系我想会明白啲啫。诶、哎，咁啊，又问多个啦。咩口罩啊、眼罩、面罩，又有手套、安全帽，今日会唔会有埋个耳罩噶？你知咩都遮晒佢先安全噶嘛？ 啊，你又真系好细心噶，你都知道你啲朋友同你相处好需要耳罩咧，真系。 我对住你，我需要多啲。 好嘈啊，真系。嗱，我哋话明系虚拟工地环境，工友有啲咩装备，我哋都会有嘅。奥迪同埋卡文，你哋知唔知道耳罩有啲咩作用噶？ 咪就系唔想听你讲嘢咯。 豪叔，我知啊，喺高噪音嘅工作环境工作咧，好容易引致耳鸣噶，咁可能会暂时会 造成暂时性的失聪，严重的话可能会永久性失聪的。那工友戴了耳塞或者耳罩呢，就可以将伤害减到最轻了。 啊，好啦好啦好啦，我哋好清楚乜嘢叫个人防护装备啦，你快啲俾我哋咧吓，着嗰啲个人防护装备，我好想快啲入去玩啊！快啲啦 ！OK OK， 冇问题冇问题。 讲咁耐，嘥咗咁多时间你呀！ 三位过嚟磅一磅重先，因为我哋需要因应个人嘅身形体重去揾翻合适嘅安全带、个人防护装备、更衣室同埋帮你换衫嘅嗰个人选，其实都系我嚟嘅，系啦。 啊，咪先，第一即系由你从帮我哋去搞呢件事， 唔系 帮 你哋，系帮佢哋啫。 咪先，仲有。要磅重唔磅得唔得㗎？ 可以，你唔使磅睇得出重，佢两个要磅啫。 你一眼望出我几多公斤就好啦。 嗱，佢两个要磅重，哎呀，个磅坏咗，诶，唔紧要，有人肉磅重啊。 你又想 等我抱住你，轻一轻抱上去就知有几重㗎啦。 唔好啊，豪叔，唔好啊，我哋好重㗎，真係。 佢仲要讲多几嚿唔好啊，真係呢啲，点算呢你话？ 系啊，豪叔，咁甜甜不嬲都唔中意磅重㗎啦，咁佢咪唔好磅咯。 好啦，就净系磅你哋啦。 佩戴一齐合适个人防护装备， 开工就无往而不利啦！ 我系奥迪， 我系卡文， 我哋系 Bingo。 另外咧，如果有任何关于唔安全嘅工序同埋工作环境要投诉咧，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去到劳工处嘅网页www.labour.gov.hk 填写全新嘅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嘅电子表格，又或者打电话劳工处嘅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举报。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想买线，释放风筝。 周精选。 呢条问题系几难答噶，不过佢揾到答案啦。 藏着的人都会明白，风望着尘埃，声闹着大海。脆弱的人更会存在，因为有你先来，所以我爱。 咩系爱 ？Janice 话可能好多人都会问过呢个问题，包括佢自己。而而家喺佢心目中，神就系爱呢首歌，佢希望将揾到嘅呢个答案同大家分享。 有一种力量无处不在，有一种力量无处不在。 Phone Janice 填词亦都有佢哋两位嘅上树 Mika 周耀辉，编曲监制 Alex Phone。上榜三个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亚军位置，有 Janice featuring 咗 Alex Phone、阿 Jill、Shu Mika、Daniel G 嘅《所以我爱》。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风骚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东东何远东。 风骚快活人， 好啦，刚刚过完嘅母亲节啦，咁啊嚟紧六月咧就系父亲节， 第几个礼拜话 啊？仲有系啊，第三个礼拜 系 啦，六月第三个礼拜日咧就系父亲节， 系 咁你估而家日本 即刻多谢定先咁样， 系 啦， 好啦，而家日本系啦，咁咧就宣传紧啊，哇嚟紧诶父亲节啦，大家要准备买礼物咯， 系 买咩礼物俾爸爸啊？ 我知买福袋。好多啊！ 福袋 唔系啊， 妈妈又福袋，爸爸又系福袋嘅啫噃。 过年都系福袋， 啊、 但系我话俾你听，真系好靓嗰啲福袋， 好多靓嘅个包装，好靓嘅。 系啊， 嗱，里面啲人咪件件啱使，样样好咧。 咁我点知所有日本嘢都好咁啊？根据大家 父亲节最好俾带爸爸， 系啦， 再去 带爸爸。 夜店度行一转， 今晚爸爸系爸爸嘅都免费， 系 啦， 嗰啲叫做爹哋 nice， 系啦，喂，即系你俾人放下监都好啊， 其实系咯， 进行一次假式嘅活动可唔可以咧？喺嗰一日父亲节咁样， 我觉得可以， 系啦，嗱，妈妈成日都话母亲节就想唔做家务啊嘛， 系 啦，咁我觉得爸爸都应该咯， 系啦，一年365日。我都好守規矩，俾一日我可唔可以放縱下咧？ 哇！竟然桂花田話可以，我頭先眼都瞪 埋。放縱，誰願放縱？誰願痛苦的心痛？ 好，但係而家唔係嘅，佢都係為咗啲爸爸著想嘅，咁啊，為同埋為咗男士們著想啦。 我知帶佢體檢， 體檢可能真係喎， 係 啊， 啱 啊， 你都要啦。 係啊，體檢人人都啱嘅，媽媽啦啱啦，爸爸都啱嘅。但係佢而家咧，近排咧喺佢哋嘅政府裏面咧。佢就話啦，日本嘅環境省啊， 係 係啦，破天荒，佢就咧同埋一啲叫做 爸爸執垃圾， 唔係 環境省， 係啦，環、 哦、一齊推出環境 同埋一啲商場咧，配合啲活動嘅宣傳啦，大肆宣傳， 減少用膠， 係。 咩啊？ 叫啲爸爸唔好再用咁多 膠，停曬啲扶手電梯，叫佢哋行樓梯。 哦，咁又不至於。 喐一喐啊嘛， 環境省啊嘛， 係啊， 行山咯。 應該就因為男士咧就永遠都好唔中意用嗰啲膠嘅，咁所以應該環境省就揾佢哋做一個好好嘅代言人。 係又跟住可以咧就話啦， 我哋由細到大都唔都係環保分子，我哋 唔 用膠。 再有呢個叫做 如果唔係我點慶祝父親節啊？ 係 係咪先？ 係啱合理。 不是咩？ 所以父親節即係等於嗰日。就哦，无胶袋日 好喎、啊， 将父亲节等于无胶 袋 日 系啦， 跟住啲女士望到就嬲啦，咁样见到 跟住女士们咧就避咗你啦， 系啦， 大家一齐避。佢而家唔系啊，佢哋呼吁，佢其实之前都我都讲过噶啦，佢而家今年咧仲要更加大力嘅支持， 系 呼吁所有男士。 大姐出街， 啊、又嚟， 系 啦，系 咯，唔系佢之前都有去做呢啲嘅，我 好 记得嘅， 系啊。 咁但系佢今年佢话藉住呢个父亲节咧，佢话更加去推广咧， 点解、啊？ 希望呼吁啲男子咧，即系喂，其实大姐唔系一件咩丑事嚟噶，唔系女性嘅尊容嚟噶。佢仲讲埋咧，佢话你大咗姐之后咧，即系其实好符合呢个。 冇得扣税啊！如果大姐 系咯，买嘢又折，系。 佢话咧，大姐咧其实都系一件好处。佢话咧可以减低咧你嘅对于呢个叫。因为佢夏天都好热噶嘛，咁啊热起上嚟咧，佢话咧造成呢个压力啊，佢话带一把遮咧，你可以减轻你嘅压力啦，因为咧你个人会出汗啦，出汗咧就会令到你身体唔舒服啦，又会有异味咧，又会臭味。 但系带咗把遮本身我有压力喎、 啊，唔系啊，佢就话俾你听，而家带遮冇压力啊， 有冇带遮啊，东东？ 我有啊，今日 今日天气系要嘅， 系啦，佢话希望咧即系呼吁咧男士咧就真系唔好对嗰把遮咁抗拒啦，由父亲节开始。 我哋唔想戴咁长把遮，我哋唔想长遮短叹啊！ 系 好嘢，好嘢！ 唉， 时间够晒，咁我哋咧就喂真系小心啲啊！雷暴警告去到3点钟啊！听再见啦， 拜拜， 拜拜。